再堅持客觀公正，倡導包容互諒。以馬德里和會30周年為契機，為推動巴爾雙方基於兩國方案重啟平等對話提供更多助力。與此同時，要繼續幫助巴勒斯坦人民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切實改善巴勒斯坦經濟民生和人道主義狀況。習近平強調，中國高度關注巴勒斯坦問題，堅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復民族合法權利、正義事業。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負責任大國，中國將會繼續和國際社會一起，為促進巴勒斯坦問題早日解決，實現中東地區持久和平穩定作出積極貢獻。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沿岸地區，位於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並且命名為尼亞圖。在早上10点，尼亚图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晚上显著转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朝早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38点，跌113点，总成交金额32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6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7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5.8跌6.6，美团238.4跌6.6。阿里巴巴128.6跌1.4，恒生中国企业85.76跌5毫，新鸿基公司4.35升4.9，盈富基金23.88跌2.6，港交所439.8跌5.2，斯摩尔国际46.7跌2.9，比亚迪股份311.2，比亚迪股份最新系报311蚊，升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9，英镑10.393，瑞士法郎8.452，澳元5.578，加元6.123，新西兰元5.33，欧元8.809。每百日元对港元6.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49。日经平均指数报28,603点，升319点。港金报16,61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9美元，卖出1,7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大老山隧道啦，咁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影响到而家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苏屋村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观景台。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牛头角下村。另外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所以现在一带都是车多，就是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就车多。

你是什么 二维码变成三维码，三个人围殴我马小强。 马小强我哋 马几好、啊， 越嚟越发觉佢好多潜能吓，佢、 啊、 做到你做唔到嘅嘢，佢揾到你揾唔到嘅碟， 冇错。 系啦，咁所以我 其实 library 应该要多谢你，因为嗰啲碟系冇人冇人会， 从来冇人揾 封尘嘅碟，终于 封尘之从。琴日如果大家有听咧，即系我哋吓，即系再同阿 Winnie 讲声唔好意思， 系啊， 即系揾咗两只都未系佢心目中想要嗰只。 Winnie 系咪之后已经冇联络你啦？ 诶，佢直情系 delete 咗我哋。走咗，跑到老远，跑到老远啊！吓，证明即系我哋呢个音乐天才咧，能够揾到人哋揾唔到嘅碟， 冇错，真 系 好难。 但最难得嘅咧就系佢咧就好勤力咁，佢先听嘅字， 系啊， 佢先听嘅字 ，make sure 佢错嘅先拎出嚟。 其实咧，我哋 make sure 佢啱， 冇错 ，make sure 佢错， 系啊。呢一下其实系我亲眼目睹嘅，我都将呢件事讲咗俾大佬听。我希望大佬唔好闹你，因为我话俾你听，其实佢好认真。头先 佢借完之后 听 咗一次，听 咗，我见到佢喺隔篱嗰个。我哋个 专心 隔篱个喺 TVB 嗰度咧，跟住喺度听，我就话今次好啦，佢有救啦， 冇错， 之前我都系咁， 有 难得嘅就系话佢第一次佢借错咗，佢第二次都错啦，都系唔会啱啊嘛， 呢个系佢嘅执着， 冇错， 每一个人对佢嘅专业系一份执着，佢专业系要 keep 住错， 系我就错到底， 冇错， 冇错系绝对嘅错， 唔可以啱嘅， 唔可以好嘅， 冇错， 系啊， 如果唔系我点可以做地底泥？ 冇错， 唔系佢哋踩我乜嘢咧？ 系 我一定要错俾佢哋踩， 系啊，地底泥仲要系负。不想劈嗰只。 三十几温顺啊，湿度56%啊，红色火灾危叫顺生合，强烈季候风顺生合，真系咁好笑咧！一咪后咧，我哋做一啲好开心嘅事啊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分享一下啦，迟啲好唔好？ 系圣诞节啊嘛，送俾大家。 系啊，猪腩肉，猪腩肉， 猪腩肉。 今天繼續 Seasons Change 加上這個 Echo 樂隊，應該是組合了，不是樂隊了，他最愛的歌劇。剛才馬友呢，因為呢我們呢為這個俗世美男子呢就拍緊一些呢就是 寫真。 是啊，寫真。 是啊，寫真。 當大家聽緊這個歌的時候呢，我們就拍緊一些豬腩肉。 是啊。 拍完之後呢都覺得真是蔚為奇觀。 沒 錯啦、世界十大奇觀加上這個呢差不多啦。咁、如果有興趣我們遲些再在這個網上分享啦。 我們會申請的就是非物質文化。保育就系保呢块肉， 保育系肉，肉地都肉， 冇错 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如果想睇咧，就网上睇啦。OK， 好， 喂，平安夜， 系啊，冇错，平安夜我哋好嘛， 好啊， 好啊，好 平安夜加上不平安肚腩咁， 系啦，几好啊，成个圣诞老人家。 今朝大家有冇怀住少少唔知系期待啊，定系担心啊，定系唔知咩心情？因为琴日讲咗今朝会冻啊嘛。 哦， 咁咧，如果屋企有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嗱，你两位都冇啦，咪即系同一齐。 但是我哋是老人家同小朋友。 系啊， 你冇關注我哋啊？ 咪咯， 我關注咗 我，我有關注噶，我有提啲小朋友。喂，天文台話聽日會凍啦，咁但係今朝起身咧，好似仲係 一度， 仍然係未改嘅。 你應該要提下我係咪？我高度係小朋友，絕對佢個年紀同埋佢個樣，絕對係老人家啦。 冇錯冇錯嚇，老人家抬住幾個老人家， 咪就係咯。 我仲要抬住個 B B 添。 係啊，咪係咯，孕婦啊， 唔係咯， 孕婦係啊，你千祈唔好生我，知唔知 啊？點解啊？ 生咗我咪冇咯。 keep住佢 其實幾熱啊！ 但係咧，我想講就係話咁嘅天氣，雖然熱，但係你唔會覺得好熱。咁、因為我琴日咧就喺沿住嗰個叫做單車徑啦、一路行咗成一個鐘度啦，幾舒服嘅， 同埋係 啊，覺得嗰個陽光，尤其是四點後咧，四點後係好。即系暖中，但有少少风，系好舒服。 即系好似少少嘢庆住你咁样，但有少少风，又唔使着好多衫。 系啦，咁啊行下，使唔使行咗一条马鞍山嘅单车公园里边？啊，嗰度好多档喎，原来中意租单车咧。我比较少去嗰度。啊，档档都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嘅。系 啦，唔紧要。 你嗰阵时候听紧乜嘢啊？三五成群咯。 波城啊，即系骚动音乐， 骚动音乐嚟嘅。 系我一行到黄昏啊嘛， 系啊系啊，同咁多位朋友打个招呼，嗨， 大家好，继续踩单车啊，开安全啲， 不如揾日我朝头早八点钟去行啦，好嘛？ 点解？ 听下佢哋十点钟听， 你咪自己去咯。 咁你唔使翻工， 你唔使翻工嘅咩？ 唔使翻工， 你要翻工 噶。做直播咯，我喺嗰度， 喺嗰度做直播啊 ，OK 啊。 系啊，跟住就走啦，系咪？借啲嘢啊，自己啊，搭车翻屋企啊。 我冇搞， 好，你未做咁，我唔可以咁话你嘅。 呢个 你放心啦，我可能去咗地方。 其实而家呢个天气咧系值得珍惜嘅， 系啊， 秋冬交界咁样样。 香港呢一个时候系特别靓嘅，个天亦都特别靓嘅。 系啊，你有行山你知啦。 有啊，系啊，同埋因加上有啲人都讲啊嘛，就系因为其实当然啦，我哋唔想嘅吓，就系个疫情嘅关系，其实有好多啲工厂可能都开唔到工。咁所以嘅就系咧呢啲咁嘅蓝天白云嘅时间嘅话咧，真系好好地去珍惜。 系啊， 好正啊！ 嗰个疫情起起伏伏，而家又讲到咧就系话嗰个 Omicron 咧 吓，一个新种嗰样嘢咧， 又令到有啲地方。又會即係可能封關啦，又唔嚟得香港啦， 係啊，少少 咁個氣氛又緊張咗咯， 係嘅，係 咪啊？咁而家啱啱先開始咧，嗰啲飲食界又翻生意做下，茶樓可以坐 熱鬧啊， 真係擔心。 同埋我哋有少少 expect 嘅就係嚟緊嘅聖誕新年啊，嗬，即係大家個生意啊可能會好啲啦，個氣氛又會好啲啦。點不知你而家突然之間整一個咁嘅變種病毒嘅話咧，大家又開始又要收緊翻。但我覺得唔使嘅，唔使擔心嘅，因為我覺得我哋已經訓練有素。系嘛？咁、所以其實我諗就係，總之係樣樣嘢 見招拆招。 係啦，你自己譬如可能喺個人嘅衛生上面嘅話，仍然繼續係要洗手啦、戴口罩啦，同埋、如果係個打疫苗啦，咁、我覺得你所有嘅嘢你做曬嘅話咧，你唯有就係要放輕鬆啲。 嗰日 好多嘢你冇 同阿朋友傾開偈，佢哎呀，你估出年2022年除唔除都係口罩咧？咁 我其實咧， 其實都冇乜所謂啦。我而家其實都習慣啦。你有冇呢個感覺？有時反而出街咧，你唔記得戴口罩，或者冇戴口罩嗰日咧，你突然之間覺得好唔安全，或者好似爭。咁樣嘢 係啦，同埋好似如果你拉低少少咧，人望到你都 你個口罩。 系啊， 我始终觉得有时，譬如可能如果系人多嘅地方咧，就算话你话有冇呢啲咁样嘅即系大流行嘅传染病都好啦，我都觉得应该要戴翻个罩嘅。 其实系噶， 系啊，我自己嗰阵时候都有呢一个嘅习惯嘅。咁虽然嗰阵时候就会比较难睇啲咯，因为啲人会觉得就啊你一定有病， 系 啊，因为少嘛，咁可能就系成个 lift 里面嗰只得你自己一个咁样嘅。我觉得呢一样嘢系一啲即系基本上嘅啊卫生，同埋嘅就系个 respect， 即系其实我自己有病啫。我唔想傳染到俾人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就如果你話有某啲情況，我可以選擇唔戴嘅，咁會好好多。例如我哋做緊節目，其實真係好辛苦咯。 其實係㗎， 尤其是係三個鐘頭。 其實係㗎，係啊。 但係當然，你話若果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顧及大家嘅健康嘅話， 都係需要， 都係應該。 當然啦， 我最記得有好多年之前咧，即係當然係未有呢一個病疫情之前啦。有一次去睇醫生，因為我嗰次係感冒，重感冒，辛苦。 重感冒 係啊，我就問醫生。啊！點解我會咁辛苦咧？誒、啊，呢啲叫做啊，佢點講咧？即係人哋空氣之中會有一啲嘅叫上呼吸道啦。首先上呼吸道有時啦，我無端端我又冇接近嗰啲咩，佢唔使噶。有人空氣中打一個黑黐咧，你啱啱行過去咧就中啊！ 哎呀， 嗰時我就黑黐佢會黐落去啲唔同嘅地方噶嘛，所以成日叫你哋洗手咯。 所以嗰時我就第一次諗啊，有咩辦法第時可以連呢啲空氣之中嘅即係塵埃或者係嗰啲細菌都防到咧？咁嗱，而家不幸中之小幸啦，就係因為呢個疫情，我哋就戴口罩，咁就令到嗰個流感咧冇咁流行。 系嘅，呢个真嘅，有好多医生都系咁嘅。佢又话，尤其是系转天气呢一啲时间，其实基本上应该好多生意嘅。但系而家就真系系啦，反而就因为戴咗口罩，同埋大家嘅卫生程度系啦比较高咗，同埋小心咗，所以我觉得嘅就系呢一方面，都系不幸之中嘅一啲大幸啦。 嗱，好多嘢要小心啦。今日咧睇咗一啲关于微波炉嘅嘢，我今朝咧先叮过呢一样嘢。咁咧佢就话呢一样嘢系会有一个叫做轻微爆炸嘅危机嘅咁样。你中唔中意叮？你好少用微波炉啊？ 好少， 大家咧唔知关唔关用微波炉咧？而其中一样嘢，佢提大家咧小心啲嘅就系肉包啊，即系有肉嘅包，例如叉烧包啊、 菜肉包啊、 或者啲鸡批啊、猪翅啊， 系啦，嗰啲嘢咯， 就系嗰啲咁啦。因为咧呢啲咧，如果你攞去叮咧，系会有危险嘅。咁我有一次试过，真系咧，本来最初叮系冇事嘅，但我嫌佢叮完之后好似都唔系好热咁样嘅。 出边唔热定里边唔热啊？ 出边 唔热啊？咁奇怪 嘅。但原来里边已经开始。 系啊，呢个咪就系我唔中意用微波炉嘅意思咯。 你出边你咬落去仲系冻嘅表面，你咪当佢唔得咯。 系啊， 再叮， 跟住你唔知噶嘛，里面有几嘢。 系啦，跟住就听见噗嗰啲声，唔系一个正常。噗咁样， 爆包会唔会好危险？ 爆包系噶， 爆 都其实都唔危险嘅。你话开嗰个爆就 唔系啊。我睇佢呢个，因为有人做个实验啊，即系 实验添。 系啊，摆一啲叫做肉包内咧，系真系爆开到门啊！ 哇，咁犀利！ 着门都弹开， 系啊，着埋火添啊，话 哇，好恐怖喎！ 着埋火添啊，因为 咩包啊？ 肉包，佢只有肉包，总之有肉，即系封咗喺里边。 即系如果你咁讲法，汉堡包都唔得啦。 我真系唔知，真系冇留意。 但系佢唔系封咗喺里面，汉堡包佢就系夹住啫嘛，系咪啊？ 叉烧包可能有危险。 我哋头先讲 咗啦，叉烧包讲咗十次啦。 算啦，你搵只，你搵只碟，你搵只碟。 而家先至好似佢做啊，其实叉烧包都系噶噃。 我讲嘅。是西式叉烧包 哦， 即系今日都讲咗三次啦，叉烧包 OK 系啊 OK 好，我哋头先讲到咩嘢啊？讲到 就系话嗰啲系啦，如果系你密封咗嘅呢啲咁嘅肉包，其实你拎去叮嘅话咧，系会有呢个爆炸。 有几样嘢， 仲有三样嘢， 鸡蛋都系危险嘅。 我讲咗啦，我就系问你，你话你今朝早叮嚟啊嘛？ 水都系危险嘅。 水点解啊？ 因为咧，水其实你叮完之后咧，佢里边已经叫滚香热辣嘅，嗰啲叫沸腾啊。但系你望落好奇怪，佢系静态嘅。但系你一喐佢咧，一拎出嚟咧， 系 摇动咧，佢 就会好热辣。 咁样啲热水就会弹上。 哇！ 你话系咪一个潜在危机？嗱，见到佢一杯水，即系静嘤嘤咁样叮完之后系热嘅，你咪最多小心啲拎咯。 系啊， 点知原来你一摇动佢咧，有摇晃咧，佢里面嗰啲热水就会扑。 我想请问一样嘢，就系你系微波炉使用者啦。 我有用咯，我都唔系。 你会唔会啊？你会唔会用微波炉嚟去叮翻热杯水噶？ 我唔会 翻热，唔会咁样 叮鲜奶有机会，叮鲜奶，我想试过叮鲜奶， 系咪？ 我而家问紧嘅系水， 我知啊，液体啊嘛，液体啊嘛 ，OK， 系啊， 佢里边仲讲到嘅鸡蛋啦，唔可以啦，番茄啦，油炸食物都唔 食，都 先啦，摆入微波炉。 咁有好多嘢都唔可以摆入微波炉喎，如果你咁 讲，仲可 以摆啲咩？ 番茄嘅意思系咪成个嗰啲啊？ 其实你而家系咪应该系似头先你所讲嘅，就系呢一个叉烧包，因为佢都系密封嘅，密封嘅嘢，我喺里面嘅话，佢就会觉得里面。 面是翻滚的，但是出面是冻的。 冇错， 我觉得会是这样。 那为什么你要叮个番茄呢？ 不是他叫人家不好啊，我没有要叮个番茄。我其实我微波炉只我来叮一些旧的食物，即是可能是番茄食物，我不会即真的摆一些水啊、鸡蛋啊等等等。 但是我觉得有人其实基本上是什么他都会拿去叮。 是 啊， 是啊，尤其是你见到 叮好耐添啊，有些我见到 office 嗰啲 pantry 咧， 系啊，佢攞个饭盒，饭 啲饭盒系啊，系排晒队噶，排晒队喺度叮噶，有啲时候你都唔知道里面有啲咩噶，总之佢就是叮咯， 系啊， 你又开始闻到啲饭香。 上面我见过有个同事咧，佢连埋一个胶袋，里面包铺好多胶袋咧，成个摆落去叮叮面包。 呢度好似话啲塑料唔应该摆埋嚟微波炉。 唔知啊，我见佢摆落去，我即刻行翻完。 因为如果你要买嗰啲嘢，冇错，佢一定会写住嘅就系 microwave safe， 咁你先就可以将佢摆落去。 冇错， 小心啲啦，大家都。 OK， 好，23:40，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先听10:30新闻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现时仍然未清楚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的影响，所以措施宜紧不宜松。对于有其他国家封关，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一直有留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防疫措施，包括当地的疫情、接种率、检测率等。他認為雖然現時應該落實較嚴謹的措施，但是不需要全面封關。政府宣布多個國家列為 A 組指明地區，若果個別地區風險較高，例如懷疑有社區感染，檢疫要求會比其他 A 組地區更嚴格，包括先到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7日，之後再到指定酒店檢疫14日。陳肇始說，如果將來有更多有關 Omicron 的數據，可能會要求來自相關地區人士在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更長時間，但是會平衡檢疫中心的容量和風險。港大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說， Omicron 變異病毒株的影響仍然尚待觀察，包括會不會取代 Delta 成為主流，傳染性會不會更高，对疫苗的影响等，相信一至两个星期之后会有更清晰的数据。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香港外防输入的措施已经足够和严谨，唯一的不足之处是本港的疫苗接种率未够高。他认为应该尽快推出疫苗气泡，只是给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士进入食肆、戏院等公共场所。有關政策可保護未接種疫苗人士，如果接種率超過90%，到時可以同內地以及海外地區通關。伊朗同中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的代表在維也納進行新一輪恢復伊朗核協議的談判。中國談判代表常駐維也納代表王群表示，美方作為當前伊核危機的始作俑者，理应解除所有相关对伊朗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第三方的非法制裁，以实际行动重新取信于国际社会。伊朗就在这个基础上恢复全面协约。阿根廷前锋美斯破纪录第7次赢得金球奖。34岁的美斯上个赛季为西甲巴塞罗那出场48次。贡献38球、18个助攻，他又协助阿根廷夺得美洲杯冠军。今年夏天，美斯离开巴塞，加盟法甲巴黎圣日耳门。美斯感谢巴塞、巴黎圣日耳门同阿根廷国家队的队友，认为赢得美洲杯是今年获奖的关键。在今年的评选之中，德甲拜仁慕尼克的波兰前锋利云道夫斯基排名第二，排第三的是车路士兼意大利国家队中场佐真奴，皇家马德里的法国前锋温斯马排第四。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晚上显著转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朝早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55点，系跌296点，总成交金额4,65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8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1.8跌10.6，美团235.4跌9.4，阿里巴巴127元跌3元。恒生中国企业85.06系跌1.2，盈富基金23.7跌4.4，港交所431.2跌13.8，新鸿基公司4.17升3.1，比亚迪股份305.2升3元，善摩尔国际46元跌3.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9，日元113.69，瑞士法郎0.923，加元1.274，人民幣6.374，英磅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3，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683。日經平均指數報28,498點，升214點。港金報16,61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61美元，卖出1,79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呢一段咧，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翻去连翔道嘅小隧道里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坪去上水，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Hello， 我系黄丹妮。能够演绎到妹姐嘅人生系我最大嘅荣幸。拍摄嘅过程有好多困难需要克服。到最后的结果得到大家的认同，实在是很开心、啊、希望未来有更多拍摄的机会啦。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你的香港。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想和我们对生活的愿景。一直以来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 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网上啊，四万咧，佢话乜嘢？阿强哥啊，你今朝先咁有型个 look 吓，点知又整个大肚腩出嚟破坏晒？其实唔系，佢有多面睇啊，即系佢有天才嘅一面，系咪？有蠢材嘅一面，冇错啦。佢有书生嘅样貌，但系咧有猪肉佬嘅肚腩， yeah, 哇！ Exactly, 真系全部喺晒一个人嘅身上。你话呢啲真系奇葩， 冇错，天堂同地狱都系集于一身。 奇葩啊！咁你话有个 Maggie， 佢话你真系好彩啊，日日有两个好朋友陪你玩啊，我哋啊，系啊， 唔系我哋陪佢玩，系我哋玩佢， 都系咁话啦， 都系咁话啦，但系唔玩又冇办法嘅，因为真系好激气嘅。 两位 咩事啊？ 放下屠刀， 唔会咯， 地成佛， 我为咗你嘅啫，我宁愿入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其实同你一齐讲嘢已经入咗地狱噶啦， 啱 啱佢又唔知道你讲紧乜嘢 啊？ 何苦由来 咧？唔会啦，你唔好打救我啦。 我其实一直想打救你， 需要多谢多谢。 好啦，今日咧我哋有呢一个嘅讨论区啦，喺十一点后出。 今日我哋讲咩啊？ 今日就同你有冇试过同野生嘅动物啦 吓 一次嘅好特别嘅接触咧？嗱，其实咧真系过往啦，香港呢个地方咧，真系有郊外其实越嚟越少噶啦，已经好少。但系我都有几次咧，都好深印象嘅。嘅經歷咯， 係香港喎， 香港、啊、 野生動物喎， 係啊， 發哥你報喎， 有一次咧，我直情係心生感激㗎，嚇、 啊、 感激添 啊，見到乜嘢 我一陣翻嚟講啦， 好啊， 咁我哋街坊又會同我哋講下 啦， 有啲都幾得意㗎，係 啦、啊啊，我就喺外國咯，一陣間同佢分享嗰次， 係啦、 啊，係啊，真係連名都冇啊， 係 啊, 啊, 啊, 啊，我聽你講過， 咁、 大家有啲咩類似嘅經歷咧，都可以同我哋喺呢個網上留低你嘅經驗啦， 同野生動物相見嘅一次， 相見嘅。一次 吓， 冇、 嗯、 错啦 吓。 阿、啊、马老师有啦， 有啊。我本身都系野生动物， 系、啊。 你嗰次、 啊， 我记得你，你嗰日 野马， 野马难驯， 受伤添啊。 系啊，只狗噬我一嘢， 系啊， 我记得 噬到嗰条裤噶嘛，系咪？ 管系，裤管长得滞， 跟住佢滥用系咩物救伤车啊嘛。 我冇滥用。 咁仲话冇滥用，被狗咬真，你竟然系打狗狗狗要救伤啫，仲唔系滥用救伤啫？可以都冇一定， 有啊， 夹硬自己真系知，真系 知啲暗疮血查，知暗疮血查， 系啊。好似人哋嗰啲， 你睇下流血咯，其實暗瘡啲血嚟。 冇錯， 阿叔啊，點解呢血有濃嘅？係 啊，就係咁樣。 得啊，有血唔可以有濃啊。 係啊， 傷得嚴重咪有濃咯。 咪咯，好似人啲魚檔咁樣，我夾硬劏嗰條魚仔 就嗨啲血落去。你點知啊？ 係 啊， 嘴嘅 嗨啲血，嗨 啲血落去係啊， 係啊係啊， 好似好新鮮咁啊嘛。 係啊，嗨啲血落去。 唔好啊嘛，你咁樣。 我知，係 咪先？ 介啊 呢啲， 唔知啊吓。 好 啊，咁啊每一日咧，大家都系留言嘅，亦都有啲人咧就想点唱啦。咁今日有个 又点唱， 我知，一阵间先讲佢多。 系啦，千祈唔好点歌，你可以点唱。 冇错啦，点人都得， 尽量啊， 尽量帮你搵啦。 我谂住开一个点唱室， 即系点你啊嘛。 马老师点唱室， 杨德哥啊嘛， 由我去搵点。 一定有惊喜 啊嘛， 系啊，一定有惊喜。 呢个叫 Kitty 啊，佢今。即係今次係佢咁大個女第一次點唱嚇， 係啊， 唔知係幾多歲，180歲到啦 ，Kitty 嚇，80年第一次點唱，講少啫。好啦，咁希望你哋咧開開心心啦。佢點呢只歌咧叫《鐘漢良歌》，我都要揾阿 Autumn 幫我揾咗一陣先。 點解你唔嗌我揾啫？ 嗯，揾咗啦，佢揾咗幾隻碟嚟啊？係 啊，揾咗 幾隻啊？咁我幫你揀咗只啦，因為你講嗰啲歌名反而唔見喎。係啦， 我問你啊，點解唔揾我幫你揾啊？ 唔好啦，一陣間你揾得咚鐘叮當啲歌。 中叮当都好听， 都好听。唔系咁，人哋想点呢一只到最尾嘅时候，佢就揾到中叮当，跟住再揾埋钟景辉都未必揾到。 冇错， 仲有钟镇涛， 钟镇涛都 OK, 都揾唔到钟钟汉良， 系啦，都揾唔到钟汉良。 冇错，跟住拉连山门都见到佢嚟，唔好再嚟， 拉鼓再嚟，即刻拉闸。 钟汉良嘅歌啊，送俾阿 Kitty 吓， 生日啦。 佢有冇讲啊？想听歌？ 系啊系啊，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啊！ 佢系生日啦， 唔系佢生日，哦、好似唔系阿 Kitty 生日。 佢冇话生日啦， 有唔系 哦？唔系啊，佢真系算生日啫嘛， 真系纯粹只不过系点唱 啫。系、哦、艺人钟汉良嘅生日， 系、 啊、 生日， 钟汉良生日 系咯，我仲要 祝福佢47岁，生日愉快。 冇错，我以为马星强上身啊，我。 天天想你，知道我们再相见。还记得那天下着白雪，将你我的心全包围。你的笑颜，你的泪水都溶解。舍不得就此与你告别，要从此分两个世界。我的约定，我的誓言永不变。看白雪一片片飞，飞过千山万水，追追到海角天边，吹吹进无尽的思念。就当我们之间距离会有多么遥远，就当我在你身边，陪着你流泪，在你身边分享你喜悦，天天想你，直到我们再相见。 钟汉良嘅呢首叫《在你身边》，送俾阿 Kitty， 送埋俾阿钟汉良，47岁生日快乐。23度气温上嚟10度，53%。听紧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翻嚟我哋会有网上情一个好特别嘅故事。 还记得那天下着白雪，将你我的心全包围。你的笑颜，你的泪水都溶解。要从此分两个世界，我的约定，我的誓言永不变。看白雪一片片飞，飞过千山万水，追追到海角天边，吹吹起无尽的思念。 网上情，某一年的圣诞节。 由细到大，我就过紧一个好穷困嘅生活。我屋企有妈妈啦、哥哥啦，同埋我。爸爸已经过咗身啦，剩低坚强唔服输嘅妈妈。我哥哥已经翻学啦，但我咧仲要跟住妈妈翻工，因为佢冇钱俾我读书住，而且我年纪都未到一定要入学嘅年纪。妈妈系一个清洁嘅妇人，当时系唯一可以揾到工作啦。我跟住佢翻工，见到佢好辛苦咁，成日跪喺地下，不停咁抹地啦、抹墙壁啦，或者严寒嘅天气，坐到好高嘅窗台嗰度抹啲玻璃，人工只系笑得可怜。我永远唔会忘记嗰个圣诞夜，妈妈带我放工喺街上面行，天气好冻啊！我见到好多橱窗里边有好多嘅装饰，有玩具啦，有圣诞树啦，但系我知道所有嘢都同我哋无关。只系我真系好想有一棵圣诞树，但对于我哋咁穷嘅家庭，一棵圣诞树已经系非常之贵嘅价值，点会买得起呢？沿住嗰个冰冷嘅街上面行，我哋经过一个地方系啲人卖圣诞树，已经卖到七七八八啦，有啲嘅残枝跌到一地都系。妈妈不停咁执嗰啲地下嘅残枝，摆喺个袋里边，爱嚟做咩呢？翻到屋企啦。我哋屋企只系执咗啲煤炭爱嚟烧，发出少少嘅热，等我哋唔使咁冻，因为我哋冇暖炉啊。嗰晚就好似平常一样，我哋用冷水洗手、刷牙、洗面，跟住全身都好冻咁样上床瞓觉。瞓到就嚟天光，我醒咗，因为太冻啦。但我转身一望，妈妈唔喺身边嘅，点解嘅？原来佢根本冇瞓到觉啊！佢去咗边啊？佢系咪病咗咧？系咪晕咗咧？定系佢已经厌倦咗生活嘅压力，抌低我哋两兄弟走咗咧？我好惊啊！最后我听到厨房嗰边有啲声，于是我就着翻件褛落地睇下啦。见到厨房里边有微弱嘅灯光，我行埋去，嗰啲声音就越嚟越大啦。我拱开少少道门望下。妈妈背住我，捞住张毡，睇到佢应该都系好冻噶，做紧乜嘢呢？我行埋去见到佢攞住佢平时最中意个扫把，咦？但系揾一把刀喺度锯紧呢啲窿仔，做咩呢？原来佢将嗰把扫把整一个窿一个窿，然后将喺地下执翻嚟嗰啲残枝插入去，有啲插得唔稳嘅就揾一啲绳绑住佢。我望咗一阵，佢终于整咗一棵好似圣诞树咁嘅物件，然后动起佢，搵啲嘢支撑住，跟住又喺呢个圣诞树上面挂咗好多执翻嚟嘅旧嘅玩具，有一个公仔嘅头啦，有一架烂咗嘅火车啦。虽然所有嘢都系好残旧，但我望住呢一棵圣诞树，突然之间眼泪流咗落嚟。妈妈冇瞓。成晚就为咗整呢一棵圣诞树，因为佢知道我想要一棵圣诞树。咁多年啦，妈妈已经过咗身，但我每一次行街上面见到啲圣诞树，我觉得最靓嗰棵、最令人难忘嗰棵圣诞树，都系嗰一年妈妈用佢双手用嗰把扫把为我做嗰棵。Oh, man. parle de tes oh mémé. Sans dire un mot, sans t'embrasser oh mémé. Sans se regarder les passés oh mémé. Quel fou que j'ai franchi la frontière oh mémé. Le vent souffle plus fort qu'il vient oh mémé. Quand je te près de toi ma mère oh mémé. Ma mère. 听呢个晨光第一线嘅时候咧，听阿 Kitty 讲咧，即系有啲巴士嘅嗰啲叫做路线图咧， 嗯， 都攞出嚟拍卖咁样，都系好多年前嘅，有啲 要 廿几年前嘅咯。咁、 嗯、 啊，摆喺街上面嗰啲路牌咧，咁我谂翻起今日网上都有一个讲话，而家香港好多玩具咧都有人炒卖啊，同埋咧炒到好贵咁样吓。唔知道阿马小强，你作为一个咁博学多才嘅人咧，你会唔会都要？ 喂，你唔好咁讲， 炒下啲玩具啊， 点解唔好啊？系 啊，你喺我心目中成我偶像 啊嘛， 你一向都骄傲嘅。知唔知嘅时候就话我就俾针嘅毒梳啲书啦，成日、 啊、 都咁样叫我哋噶嘛。 我啊， 琴室咩啊？ 你 琴日 系啊， 你 琴日讲咩你都唔知，人哋讲咩你又唔知啊？ 系咪琴室和谐定咩？ 琴室和谐， 即刻翻去学咗呢个字啦。 系啊， 有冇啊？ 有，我点识讲翻？ 系咯，你讲啲乜嘢？我哋好有心装作， 甚至不写低。 唔系好似我哋讲啲乜嘢咁样，讲咗十次叉烧包，你都 咩话？叉烧包咩？ 系啊，唔系系突然之间，哇哇，叉烧包其实都系噶。 啊！有冇啊？你有冇玩玩？我听你讲话，你有啲 figure 定唔知咩？ 唔系，系嗰啲模型啫，砌嗰啲模型咯，细细个未砌，通常都未砌嘅吓。 你唔觉得好嘥嘅咩？系咯，你 嘥啊，嘥啊！但我觉得我始终有一条砌咯，因为第一我要有咁嘅心情，第二我要一个好大嘅台面。 系 吓，因为你唔够台面咧，我唔会玩玩下。 因为砌出嚟好大噶嘛。 唔系，系啲嘢摊开会好大，即系我唔想玩玩下咧，然后又执翻埋去，然后又话食饭咁。 咁如果你永远唔使买嘅。 你要先買一間好大嘅屋先咯， 係 啊， 要 買一間好好大間嘅台咯，係咯，咁你已經有大屋啦嘛，咁你咁你需要一個好大張嘅台咯，咁你又冇啊，咁你咪買張大啲嘅台咯，係啊， 係啊， 你應該所有嘅嘢已經係準備好， 係啊， 咁咩心情啊？要咩心情啊？ 我為咗支膠水買咗三年。 咩话？ 为咗支胶水买咗三年， 即 系你搵嗰支胶水搵咗三年。 你砌模型咧要有啲胶水 嘅胶水， 系啊， 好臭嘅啲胶水。 系啊， 所有模型铺都有得卖噶。 我知啊， 咩买咗三年啊？我唔系好明。 即系为咗买胶水个藉口，三年啦，终于买到啦。而家我仲揸一样工具。 你买胶水买三年？ 系啊，你要难 乜胶水嚟噶？嗰啲点解咁难买嘅咩？三年先买到。 而家我揸个钳。 就係嗰啲咧，嗰啲尖尖釘釘嗰啲咧。 三年後先買到啦， 係啊，三年先啦，三年又三年， 咦？佢一生 又三年， 到九啊歲砌個批，我終於買埋最後嗰粒嘢，死咗， 走咗啦， 砌唔到， 係啊，燒俾佢咯。 馬老先生遺留 Passion 一副，同埋一支八十年、四十年前嘅膠水，二十年前嘅一粒唔知咩色，咁樣 係，咁 咯， 係啊， 你果然係世中奇男子， 但係行玩具鋪都好開心， 係啊， 冇話唔開心。但問題係你要做嗰樣嘢，你先至有意思噶嘛？係 啊，我知，但係即係提唔起勁啊，唔知點解。 咁你個勁而家喺邊處？你個勁？ 嗯，佢個勁， 借緊飲，太曬。 係啊，得人攞出嚟曬下啦，係咪？係。系咪应该要咁样咯？系啊， 睇 劲哦，我知啦，呢个就系麦理浩劲。麦理浩劲好好行噶， 我攞出嚟晒， 唔中啊，有啲太阳晒， 吓死人！ 你唔好啦，我惊你揾唔到， okay, 即系会迷路。我意思 系，系啊，唔好啊。麦 理浩劲会就系好多唔同嘅路径会搭埋一齐嘅，明唔明啊？ 我知我知我知， 鼎鼎大名嘅麦理浩劲就喺你嘅身度。哦，真系。我都唔知添，有冇列喺呢个香港旅游 景点里面？ 景点里边 冇错，系入 边去嘅。马小强嗰个麦理浩径 系 啦， 每日都要提起一次嘅。 冇错， 仲有指南针嘅作用啊！一见到蓝咧就指住佢。 OK， 向左又向右系咪？向左走向右走， 系几好啊！ 好啦，十一点钟废噏完啦，我哋睇新闻。 住部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印太地区的提问时，强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又指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日王德仁胞弟邱小公文仁亲王今日56岁生日，他之前在东京举行记者会，谈到长女真子结婚时未有举行皇室惯例仪式一事，表示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原因是公众对真子丈夫小失归家人的金钱纠纷感到不安，这项决定结果令人有皇室的活动和仪式可以轻易改变的印象。关于真子患上创伤后遗症的原因，文人推测是周刊杂志和网上的报道，强调诽谤重伤无论是在杂志抑或网络都不能允许，对同事实不符的报道有必要制定可以反驳的标准。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尼亚图。在早上10点，尼亚图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晚上显著转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朝早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86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60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6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4跌6蚊，美团235.2，美团最新系报235.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5.24跌1.02，阿里巴巴127蚊跌3蚊，盈富基金23.74跌4毫，港交所433.4跌11.6，斯摩尔国际46.75跌2.85，东岳集团15.1跌1.46。比亚迪股份304.4升2.2，京东集团335.4跌15.2。

而唔好介意人哋点睇，因为做自己先至系最开心嘅。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同野生动物嘅一次接触。 好惊啊！好惊啊！ 嗱，其实咧同野生动物咧，香港嚟计，我谂咧最多咧，嗱呢近呢十几年咧系马骝啦， 野猪啦， 但系其实另外一种咧都系个噃。如果你住喺西贡啊，呢个乡下，即系乡下，即系意思系新界嗰啲区咧，就系牛， 哇， 就系牛啦。嗱，对牛呢一样嘢咧，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嗰個感覺，嗱對馬騮仔你覺得可愛啦、我哋一間街坊街坊都有啲人會講嘅， 即係可愛， 佢會覺得嗱，首先佢覺得又愛又恨，第一佢嘅外形好似好得意， 係啊， 但係咧其實有時都會帶嚟滋擾，係啦，或者滋擾啦，會搶你啲嘢咁樣啦，即係當你見到啲食揸住啲膠袋咁樣。牛呢一樣嘢，大家見到時候，你嘅感覺係驚啊、中意啊，定係咩咧？兩位， 我冇嘢，因為我覺得就係佢以前其實所有嘅流浪牛嘅話都係服侍過我哋香港噶嘛，係 啊， 所以嘅就係佢希望可以原養天年嘅話，就有佢哋喺嗰啲唔同嘅地方，譬如可能你講貝澳啊，或者係西貢啊，咁樣係有得佢哋可以喺嗰度噶嘛。我就會覺得咁樣如果我喺西貢度撞到佢哋嘅話咧，我通常我都會，當然我一個揸緊車，你梗係要繞過佢咯，但我唔會 boot 佢哋咯。或者唔會覺得佢哋好麻煩。 其實咧，你就算背佢，佢都未必理你。 冇用噶， 佢唔會理你噶。 係啊， 我記得嗰陣時我住過西貢一間村屋咧，佢係有條路咧係好窄嘅，但成日都有啲流浪牛喺度食草啊，或者喺度行蕩。 咁你點過啊？ 等咯，唯有等咯，因為我試過真係嘟， 因為冇用噶， 等咗好耐，佢唔喐噶， 佢唔讓開，你係過唔到噶。 好啦，但系我亦都试过有一次咧，我到而家咧都好深印象，同埋我觉得好 amazing 嘅，就系咧我嗰次又翻翻去西贡咧，我离开咗，冇再喺嗰度住啦咁样。搞咗几年之后咧，啊，不如嗰阵时细路仔仲细，不如带佢翻去玩下啦。嗱，呢度就系爹哋住间村屋啊，咁样。咁停低架车就行咗一条好窄嘅路，突然之间真系好窄嘅，嗰条路咧差唔多一个人过嘅啫。 系 有只牛企咗喺度，咁我就谂下死啦，我点过咧？我点 你认唔认得佢啊？ 有啲似你咯，佢系啊。咁点算咧？咁样佢又望住我，我又望住佢。咁我一家人啦，两大两细咁样。哎呀，点算啊？咁你知唔知佢突然去做咗一个我真系觉得好犀利嘅动作？ 让开。 佢让开。 哇！ 佢企埋一边，等我行，然后佢先再继续行翻上 去。又翻翻嚟 大家都要行噶嘛，即系我向呢个方，即 系我让你吓， 相反方向， 俾条路你行啦。 对头车咁啦，总之系， 系啊， 系咪你哋两个对头车。 佢突然间企埋侧边等我行，所以唔好话牛咧系冇，即系嗰个叫 做思考，有灵性啊嘛， 有灵性 啊， 真系好犀利。 如果你去印度，其实基本上佢哋系大晒噶。嗰阵时我咪去印度， 即系我让开应该。 你系冇得可以， 如果印度 你 行 翻出去啊你， 因为佢哋好多时候咧系会瞓喺马路噶。点解咧？尤其是系朝头早，你讲紧五六点钟咧清晨嘅时候，佢一定要瞓喺马路。点解？马路系最凉噶。 哦， 佢哋就会喺嗰度摊晒喺度瞓噶。 系。 咁如果咧你喺印度嘅话，其实基本上佢喺嗰个地方嘅话，你系唔可以 boot 佢噶。如果你个车经过吓，佢譬如瞓咗喺个马路度啦，阻住你嘅话咧，你唔会 boot 佢嘅，因为佢哋神圣噶。咁你咪就要由得佢，或者你绕过佢，又或者总之你唔可以打扰佢。 其实我哋香港而家都系噶，你唔会你其实你奈佢唔何噶。 其实你系啊，你打扰唔到佢噶，系啊，你咪等佢。 佢又唔理你嘅， 冇佢唔理噶。 但系嗰只牛，我真系觉得除咗有灵性之外咧，佢又好有礼貌，即系佢识得让开，啊你行先啦咁样，然后佢先慢慢企翻个 位， 再慢慢行。 O K 噶，我都。 咁你出嚟嗰 阵 咧， 应该 吓 你出嚟 唔系我走啦。其实嗰时我已经走，我行紧就攞车啊，我行紧条路走啦，已经。 哦，咁有冇讲拜拜啊？ 小强拜拜。 哦， 系啦。 有一次去露营咧，我又系啲嘢食，俾啲牛全部食晒喺大龙。 你收你后期摆咩？你唔收好佢咩？ 喺我哋去 wild cam 啊！ 你露营系意思系用帐幕嗰啲？ 帐幕，就摊咗啲嘢食喺度，系扎营嘅，真系冇谂过啲牛会食嗰啲。 点解会冇谂啫？ 唔知嗰度有好多嗰啲 野牛， 系 啊，即系你去嘅时候一路都见唔到。 系啊，咪摊晒啲嘢喺度咯，即系好正路啫。咁啊，方圆十里都。 但佢食嘅时候你都冇发现？ 冇，我哋系瞓觉嗰时，一个帐篷瞓觉嗰时。 但系瞓觉如果有啲嘢喺出边个帐篷度行过啊， 真系唔知喎。 好 有礼貌噶，佢唔知。 哦，佢惊嘈醒你。 系啊， 同其他啲牛。 都递起一只脚， 行嘅时候咧，即眼仔瞓紧觉咁样系咪？唔好嘈醒嗰度好长面嗰个细佬，细眼仔啊咁样。 佢头先劳动员咧， 系啊，哦咁样嘅， 咁样食晒，我冇谂过。 食咗啲咩啊？佢哋？ 所有嘢食， 其實係你哋唔啱，我咪就係話有啲乜嘢咯， 有 你 就未得啦。 如果你啲食物 包啊， 連膠袋都冇咩，即係冇扎 啊，有啊， 佢唔識，佢應該理論上唔識解， 冇可能 識 開㗎， 我真 係 唔知。 哦，可能成個膠袋稱走會唔會啊？ 唔知， 總之咧，成地嗰啲垃圾喺度咯，變咗。 因為馬騮咧，我就會識開嘅， 好叻㗎佢哋。 馬騮就識開嘅，但係牛點會識開你啲膠袋啊？ 唔記得啦。總之係俾佢食曬啲嘢。 定係其實你有其中有一個同你一齊去，係啊，即係一齊同你去露營嘅，食咗啲嘢之後，跟住我 啲 牛啊，係 啊 係 啊，唔 係 我啊， 原來係咁樣。 嗰個分分鐘仲係小強啊， 係啊，跟住佢就話：哎呀，嗰啲貪心精 啊 嘛，係嘛？ 啲牛食啫嘛，唔關我事啊。 即係趁啲同伴夜晚瞓覺。食曬佢， 咁你問你自己咯。 我應該冇做過。 不過咧，搶食物咧，的確係嘅，即係一向我哋香港人嗰個感知咧，就係馬騮係比較曳曳嘅呢方。我應該話佢曳。 我又唔，我都唔關佢哋事。 因為 我真係唔關事，因為你哋約，因為 縱壞咗， 係因為你哋餵佢哋。 但係最慘咧就係你去呢個郊野公園，因為金山嗰邊，咁你餵佢或者你行去嗰區，冇辦法啦。但係就話有啲住喺沙田區啊、大埔區，佢仍入屋啊。係 啊， 我見過有一次睇樓咧，就係佢嗰個廚房有一度。闸咁样闩咗，佢喂咗啲马骝啊？点解？佢有一次入埋嚟，跟住你赶佢又唔走，偷嘢食咯， 喺度瞓咯。 咁啊，就要整到闸嚟防佢哋啊。咁啊，去到呢个时候，不如我听下晨光阿 Kitty 啦，佢就系讲呢个马骝仔啊。 野生动物咧，我觉得自己接触得最多嘅就应该系马骝啦，因为自己中意行山啦，咁所以咧成日都会见到马骝啦。不过因为细个咧试过目击。我哥俾馬騮搲損咧，所以我就都唔敢行得太埋嘅，因為細個嘅時候咧，屋企人都會話：，喂唔好行得咁近啊，或者你嗰啲背心袋啊，即係所有嘢咧，你要塞翻入個背囊裡面㗎咁樣。咁但係嗰次咧，我哥就唔聽話啦，即係又特登去引佢，唔知攞啲橙定攞啲花生去引佢啦。咁最後咧就激嬲咗啲馬騮咧，就一下就搲損咗佢啦。咁所以我目擊住呢一件事情發生咧之後，我都會覺得馬騮都有佢。脾性嘅，所以咧就得意還得意，就唔好行得咁近，唔好特登去惹佢。正所謂惡過馬騮生啲馬騮嘛，即係馬騮生啲馬騮咧，真係好惡嘅。不過我又覺得其實佢哋都幾聰明嘅。我有時行山咧，見到佢就係成日搶人哋啲嘢咧。有次我見到佢係搶人哋個水樽啊，但係咧唔係普通你喺街買嗰啲幾蚊一支水嘅水樽喎，係人哋即係用個水壺沖咗啲薏米檸檬水，嗰只馬騮一手就搶咗，即係連個水壺嗰個價值。都冇埋，佢仲要咧跑到好远之后咧，回头用一个胜利嘅样子嚟望一望你。咁我咧其实即系对马骝都又爱又恨嘅。 啲马骝真系好得意， 但系就我真系觉得 佢抢你嘅嘢就唔得意。 系啊，我就唔会好敢惹佢哋啊。因为我试过有几次行山，譬如可能喺城门水塘又或者马骝山嗰啲位，因为我觉得嗰度系佢哋嘅地头。 系啊， 其实你就会见到佢哋一齐哇，成 坐晒喺度， 系啊，全部咁样系啊，即系成个部族咁出晒嚟嘅。有时我都觉得几。壮观，但系都觉得几惊，因为其实我人唔多嘛，可能我试过有一次，我真系两至三个，跟住咧会见到个就会成个全部出晒嚟。你有时你会见到个马骝王噶， 系啊， 系啊，个马骝王出嚟嘅时候咧，个样咧系真系都几 霸气， 几咩噶， 系 啊， 有威有势， 有威有势嘅，即系望一望你吓，即系掘一掘你咁啊，点啊，有冇啲咩嘢吓攞嚟挑衅？咁其实有时系会都会惊啊，讲真， 同埋有时啲马骝妈妈咧会孭住马骝仔 啊，唔好搞啊！ 跑嚟跑去，跑嚟跑去，一路揽住个妈妈，好 揽住噶，系噶， 千祈唔好搞。我试过有一次咧，去到马骝山啦，咁样嗰阵时咧就啱手边有啲花生，想掉俾佢食啦，点知咧一掉，点知我唔觉意咧个花生笃掟落佢头度， 哇！ 咁咧 大胆， 我揭一声笑出嚟，佢嬲，佢唔笑得，我以为个个都系马小强嘛， 咁 你试下咪你攞粒花生掟佢， 跟住佢发恶咧，洗啲牙，吓到即刻走 啊！真系噶， 系啊，即系笑咩笑，即系嗰啲咁样。 哦， 我冇心噶， 定系其实佢都冇心，我都冇心，我都唔知我自己咁小气。 冇错，同动物嘅接触，我哋嘅街坊街坊，稍后仲有啲好得意嘅。 好， 翻嚟我哋继续有泳儿嘅呢首《沉溺》。 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 以为你放胆的，突然无需一呼一吸的责任，极致安息终会莽形，无法解释的一次沉溺，是我的沉溺。向下沉，风雪静了，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一切静了，优雅的突然藏于飞去飞尽的放任。从未见证漫游的力，但要珍惜看见的静。没记忆，无是我，请爱恨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我的生命换你的生命，为更多安静和轻盈而拼。大爱多深，抱住我，不要呼，不要吸，向下沉。多进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建设一半心。跟我多进氢气中，换来皮肤一呼一吸的血脉，全部勇气用这最卡呀。所有志气用眼亦会呼啊呼，来为我们过天涯。再不靠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尽我的生命，用尽你的生命，为尚有的安静和轻盈而拼。为尚有的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愿没气息的人，从来不惧幽禁。伴着勇闯新世界，便靠便靠灵魂。人未揭开新现实，仍旧仍旧脱身。抱住我可以歌可以泣，别太担心，抱住渴望徐徐的下沉。大爱多深，抱住我可以死可以生沉。 泳儿的沉溺，11:26，23度气温，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悬挂嘅。 好啦，咁啊，讲到我哋嘅乜都讨论区啦。咁今日我哋就系讲紧，我就同野生动物咧会接触啊，同埋即系你觉得最难忘嗰次啦。嗱，我嗰个故事系比较长嘅，咁 我讲好短 嘅。而家开始啊，你先啊，系大佬。 咁头先除咗牛之外咧，蛇都系西贡或者新界一个会撞到嘅东西， 入屋添啊。 吓，其实咧你谂到已经惊蛇，所以啲人 你有养过啦， 吓， 你都养 养嘅，同你唔觉意踩到两样嘢 你踩到啊？ 我几乎踩到，我有一日咧打开道门，一打开道门咧，嗱你即系住村屋嗰啲，你已经翻工，你唔系好够瞓啦，打开道门想掹出去啦，一打开道门，我只脚喺半空就停住咗咯，我自己就叫，哎，咪住先，因为有条蛇仔。 打咗个饼喺度，即系喺度。 冬天系会有嘅， 但系嗰条蛇我最惊就系我身边我影张相问人咧，佢系嗰啲叫青竹蛇。 好毒噶，青竹蛇， 好似支笔咁样，成条青色，成好似支笔仔咁样，幼幼地。佢话呢啲如果你踩到啊，你大件事啦。除非你真系踩死佢，如果唔系咧，佢一咬你咧就你真系好麻烦咯，总之好麻烦。咁嗰次之后，虽然我冇踩到。但系咧，我就好惊啦，即系我从此我就喺嗰个屋企附近，系咯，不停放硫磺咯， 系啊， 系啊，咁都系住喺， 系 系 会噶，所以其实就永远都系咁样咯，即系你系啊，即系两刃刀咁样咯，系啊，你会防止咗啲蛇入你屋企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嗰啲周边嗰啲嘢，佢亦都会俾你，又唔系小动物嘅，即系周边可能嗰啲昆虫啊或者系点样都会俾你杀。 但系住得呢啲地区，我谂阿 Yu 可能都有呢种感觉，就系话咧， 有 咩嘢都会见到， 系啊， 野 蛇啊， 蜘蛛 啊，经常啊， 吓咩都有嘅， 系啊，咩都有噶， 咩都有。 唔同类型嗰啲雀啦， 系啊， 你有时嗰只你噏得出佢都有嘅。哇，点解开条条尾咁长嘅？真系咩嚟嘅？ 啲叫声好奇怪。 系啊，都呱呱，即系又做咩咁样咯？我做。 但呢个就系大自然嘅声音，即系如果你选择住喺呢啲乡间地方咧，你系会唔抗拒咯？你唔会抗拒，你抗拒你一早搬走咗啦。 有啲人曾经话就系去咗啲地方度住之后，跟住发觉咧就系啲雀仔好嘈啊嘛， 啊系， 系嘛， 投 诉啊嘛，同埋有时落雨嘅时候咧，佢哋会投诉嘅就系嗰啲咁嘅青蛙嗰啲定系琴鬼咧，呱呱呱呱呱，跟住话佢哋大嘈啊嘛，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嘅，你喺嗰啲地方住。 搬走啦，我试过喺个露台嗰度咧，同一个美女喺度傍晚嘅时候喺度倾偈，突然间见到对面棵树咧，嗰啲蕉树嚟嘅，有只嘢咩嚟嘅咧，我又睇得唔清楚，黑掹掹好大只。 咁嗰个其实系美女，你睇唔睇到啊？ 嗰个系美女， 我觉得唔系咯。 我隔篱嗰位 见到我都忍住唔出声。 一个美女， 美女， 但系我睇嘢唔好清楚。 系我但系我睇得好清楚。 嗰个系我抹地嗰阿婶嚟，我睇错。 系啊，嗰都系化妆。 系佢系阿七婶嚟啊，系 咁点啊？ 七婶同七叔喺度倾偈， 见到乜嘢？ 跟住我真系唔知嗰只咩，以为一只雀仔。 咁你使唔使？你唔使理佢噶。 系我 佢喺度玩，你喺度倾偈。 唔系你如果佢讲完之后，佢等于冇讲，继续。 跟住突然间，嗰只嘢，你即系当你望佢，佢望你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佢飞埋嚟，佢真系飞埋嚟，叭叭叭叭叭叭，吓到我哋鸡飞手。狗走，原来我真系蝙蝠嚟嘅。 哦， 你有冇见过蝙蝠？ 梗系有啦，有几惊啊！ 好惊， 真 嘅。 蝙蝠好细只啫嘛， 大只噶。 蝙蝠系一只会飞嘅老鼠， 我就唔惊个美女惊，但系佢惊仲好， 扑入你个怀中啊嘛， 冇错， 啱晒啦， 好惊啊！ 嗰只蝙蝠系咪你叫翻嚟噶？福到福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刘光源在一个有关粤港澳大湾区论坛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有祖国的强大支持，既是大湾区的中心点，亦都是区内重要国际城市。他說香港國安法制定之後，加上完善選舉制度，香港由亂轉治。十四五規劃亦都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劉光源提到，上個星期他出席特區政府與廣東省共同舉辦的活動，他說有與會的外資企業代表表示，對香港未來感到樂觀，會繼續留在香港發展。正在北京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以視像方式致辭的時候說，去年中國與東盟十國、日本、南韓、澳洲和新西蘭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協定覆蓋數以十億人口，過去兩年在新冠疫情之下，香港與大灣區城市的接觸受到嚴重阻礙，不知道實際有多少影響。如果本港能夠與內地局部通關，香港應該推出全球大型宣傳，通知區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下的合作夥伴，可以借助本港與大灣區城市推展經貿合作。 政府展开招聘公务员学院院长的工作，申请人除了要具备大学或者以上学历，最少15年相关行政、管理或专业经验。招聘广告仲列明，需要全面和准确掌握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以及充分理解国家的发展。如果有著名内地或者海外院校的工作或教育经验者更佳。有关职位薪酬为首长级薪级表第六点，月薪265,000多元至273,000元。政府期望出年上半年委任合适的人选担任院长，公务员学院下个月成立。院长人选到任之前，院长一职会由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暂时兼任。美国疾控中心发布最新建议，表示随着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的出现，18岁及以上人士都应该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疾控中心主任阿伦斯基发表声明说，虽然新变种病毒仍然未在美国被发现，但是认为病毒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美国。每名18岁及以上的人都应该在首次接种辉瑞或者莫德纳疫苗之后6个月，或者接种强生疫苗之后2个月接种加强剂。另外，《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最快可能会在下个星期授权辉瑞和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加强剂，可应用于16岁和17岁的儿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晚上显著转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朝早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83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69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8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6.2跌6.2，美团236.4跌8.6，恒生中国企业85.2跌1.06。阿里巴巴126.7跌3.3，盈富基金23.74跌4毫，港交所432.6跌12.4，占摩尔国际47.2跌2.4，比亚迪股份306元升3.8，东岳集团15.48跌1.08，京东集团335.4跌15.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日元113.69，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4，人民幣6.372，英磅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3，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683。日經平均指數報28,479點，係升195點。港金報16,65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6美元，卖出178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九龙湾嘅宏照道啦。宏照道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嘅关系，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咧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少少，排到去上月道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九龙湾嘅宏照道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车龙就排到上月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

會有啲叫做咩 safari 啊，夜晚晚間嘅呢啲咁嘅森林之旅啦、 嗯？ 喂，事不宜遲，咁一定要去啦。同埋因為交好多錢嘅啫，我講緊幾多就係美金，我諗為要兩三百蚊港紙嘅咋，佢就會有一個街 喺行入去啊， 行入去。人行入去，當然嗰個街 咁危險㗎，其實 嗱，咁佢就聲稱話俾你聽嘅就係呢一啲咁樣嘅森林之旅咧，你會有啲咩見到啊？啲咩見到？其實都係啲兇猛嘅野生動物。 如果你要同咁近距離同嗰啲兇猛動物接觸咧，通常坐喺車裏邊穩陣啲。 可以咁講，但係佢亦都有咁講嘅，佢就係話其實你唔需要太擔心，因為咧嗰個森林咧個資源非常豐富， 大把嘢食， 冇錯，佢哋係唔會食你。 佢話啫， 又或者其實基本上佢亦都有一啲嘢嘅，譬如可能有一啲即系电嘅嘢啦，如果佢 encounter 太近嘅时候咧，佢会保护到你啦。咁你唔谂咁多啦，因为第一贵，第二去下啦， 同埋、如果有事，佢都唔会咁搞啦。 系啦，咁我觉得如果真系有事嘅话，佢都唔会话即系咁拍心口话冇嘢。咁跟住我哋就话啊，俾咗钱啦。咁发觉咧就成个团里面咧就得我咧，我一个朋友啦，同埋一个德国人都系喺嗰间酒店度住嘅。咁三个人其实几舒服噶，喺黄昏开始。 三个人一个团啊？ 三個人就已經係同埋嗰個大街，咁佢就係一個嘅本地嘅尼泊爾人，英文就一般啦，你可以同佢溝通到啦、但係其實都有時都唔係好明佢講乜嘢嘅。咁啊，聲稱就話有好啲嘅野生動物都幾勁噶，有老虎啊，又有咩野豬啊，又有 鹿、啊。 其實咧，那個英文唔係幾好嘅，勸佢哋你唔好入，佢哋識好多人。 OK， 你会唔会搞错？ 唔知啦，咁样好啦。跟住咧，有啲嘅守则嘅话系需要遵守嘅、首先叫你哋唔好大声讲嘢，我已经好辛苦啦。 我明嘅，我明 啦，明 白 我嗬。 我明。 仲有就系见到有啲咩讲，唔好大叫、 嗯， 因为其实你会吓亲啲动物咧，佢、可能都倒转，佢以为你系踢佢咧，佢就会系踢你。 系啊， 仲有嘅就 系 话咧， 大叫 行路嘅时候咧，请你小心翼翼，因为有时如果你想见到佢嘅话，你系要好小心。如果唔系嘅话，你触动咗佢嘅话，佢就会跑， 哦、因为踩到树枝，啪一声，佢就会走。 Exactly， 系啦。 我觉得好大压力啊！如果 系啊， 系啊。咁我哋系咪就好听话啦？咁啊，你话其实即系应该咁样讲嘅就，你要好静啦，一句讲晒系咪？咁我哋咪跟住个大街，跟住佢咧，佢就哇，因为同我讲就系呢一度咧，以前咧曾经见过啲咩？呢一度咧，我哋曾经冇啊， 一路冇啊， 一路都系佢讲。 几点啊？嗰阵时几点开始、啊？ 黄昏。咁跟住收尾就无端端咧，佢就突然间 好出奇咩？头先你咪话夜晚去？ 唔系啊，我就谂紧点解要黃。 其实我已经介绍咗系黄昏去。 哦，好危险。 阿姐啊，其实一定要去黄昏，你先会见到野生嘅动物噶，佢唔会日光日白会出嚟噶。佢一定係喺夜晚黑嘅時候，佢先至會出嚟覓食噶嘛。你見到嗰啲係咪？好啦，咁跟住收尾咧，佢就突然之間同我哋講，咁我就話咩事咩事咩事，即刻好驚啊！大家都跟住佢就話踎低，喂，好全部都係踎低，點啊點啊，有啲咩睇啊？跟住佢就話你望一望地下，跟住咧就有一篤嘢， 屎嚟嘅， 篤屎嘅。咁跟住我咩嚟噶？佢就你望一望。其实我哋要带大家去啲咁嘅森林之类嘅，佢咪话俾我听咯，佢就系老虎嘅。 哇！ 咁你噏啦，系咪啊？我对于我哋嚟讲嘅话，咪就 系 一撇嘢。 可能系上一个游客都唔定啦。 系啦，咁啊， 可能一摆咗好耐啦。 系啦，咁我就话系老虎嘅，咁我就话哦，老虎嘅，系，咁我就话即系其实证明咧，呢度真系由老虎经过，所以大家更加要小心啲。咁我就好好冇问题，冇问题。咁跟住点解佢就话不过应该系琴日。 所以已經唔係好臭， 係啊，乾乾地啦。 咁我都 OK， 咁都好啦，俾你嚇嚇，咁大家就靜一靜，好啦。跟住咧，我冇嘢啦。咁我就哦，加住嚟觸摸，跟住咧又再繼續行路喎。行下突然之間，佢又喺度講啦，喺呢度咧，我哋曾經又見過啲乜，曾經啲咩遇事者，突然間又 都係曾經啫， 係啦，曾經永遠都係曾經 was。咁啊，後屘佢就同我哋講就係話，但係冇錯冇錯。跟住後屘你又再踎低，我哋嚇又踎低，跟住我哋已經同嗰個 德國 人再望 望，今次又有咩事？ 你覺得有冇人會見到咧？跟住佢就話：你望一望地下。跟住话吓，又俾督屎我哋望，佢话唔系，今次就系望第一个脚印。 喂，咁脚印 揭秘嚟嘅呢啲 脚印，我觉得近傍啲咯， 脚印好啲啦， 系咪先？起码脚印咯。 咁跟住佢就话俾我哋听嗰阵， 又老虎脚印啊， 类似唔系老虎啦，今次好似系犀牛定系咩，都系啲好凶猛嘅一啲野生动物嚟嘅。咁我就话，总之嘅就系如果见亲呢啲咁嘅，大家真系要好小心啊，因为佢哋咧有时见到人，佢哋唔系太熟咧，佢哋会冲埋嚟。 黄昏已经入黑啦，你要唔要揸电筒啊？ 至於入客，即係其實講緊係五點零鐘到開 始，因為其實佢哋嗰度嘅話咧， 仲睇到嘢， 係啦，仲睇到，即係會等於我哋香港。有 夜晚仲 夏天咧，你咪成去到成七點幾，你先至會天黑噶嘛。所以其實我哋係由五點幾嘅時候咧，即係舒服嘅，涼涼地咁樣，你就跟住就可以去啦。咁跟住身邊我哋就見到佢，見到就佢腳印啦。咁於是者咁，跟住我哋就已經就浪外了啦，係咪？佢咪啲時時説，我哋就已經就 冇嘢嘅， 係啦，又係見一篤嘢或者係見一撇嘢，真係咁樣喎。咁跟住咧，乜都冇見到。 我想问系一个 都冇见到 一个脚印呀， 一只脚印同埋一篤嘢。 唔系喎，你动物 suppose 系几个脚印啊？ 系 咯， 唔系 suppose 应该行。 我唔知啊，即系佢就系见到一只脚印咋，系啊。咁其实你讲咩得噶？不过可能我大力啲抌落去嘅话，都会成为一只脚印噶。好啦，咁跟住你会觉得就有冇搞错？简直系呃钱啦，系咪？好啦，点不知咧？佢哋好唔好意思？佢同我哋讲，佢又话今日真系好唔好彩啊，好少系咁嘅。佢话咧好多时候咧，就算你见唔到啲好凶猛嘅，或者你都会见到啲鹿仔啊，或者见到啲咩经过噶，兔仔都可能会走只出嚟。 佢应该自己带定一啲啊， 啊、我都應該 放 啦、 啊， 放 幾隻動物 應該就 calling 啦，全嚟 兔仔兔仔， 準備放一隻兔。係 啊，咁跟住先，佢好唔好意思，佢就話唔緊要，你哋會唔會仲喺呢度住多一晚？我會啊，我喺呢度住幾晚噶。佢話如果係嘅話，不如聽日啦，聽晚同樣時間，我再帶你去另外一個地方。嗰、個地方嘅話可以見到犀牛。咁、我覺得喂，既然我都俾咗錢啦，係咪啊？今日真係乜嘢都冇。 但聽日再要俾一次錢。 唔使，佢唔需要，佢、免費再帶多我哋一次。 咁啊，有啲良心， 係 啊， 嗱， 但睇下你博唔博啦，你或者。你或者可以好似今次咁樣噶，你真係乜都睇唔到噶。咁、既然我哋都喺度，咁跟住我哋咪去咯。好啦，咁啊，如是者到第日啦，我哋又準備好曬啦，咪又係同樣啦，就係、一個德國人啦，我啦，同埋我朋友啦，同佢啦，四個人啦，咁啊， 原班人馬， 原班人馬。跟住咧，佢真係今次帶咗我哋去另外一個地方啦。哇，今次就精彩啦！真係去到冇幾遠啫，就見到有一隻細細只嘅犀牛仔，一隻啫。你覺得佢就哇咁近見到一隻咁嘅野生動物咧喺你前邊咧，我諗啊， 如佢細只得嚟係咪一隻狗仔嘅 size 定再大啲啊？ 一隻大狗嘅 size 啊，因為小過大狗嘅 size。 因為就算佢哋嘅 B B 都唔 B B 咁， 冇錯。但係你見到佢就你知道佢係 B B 嚟嘅，因為其實真係傻下傻下咁樣咧就要出嚟啊，唔知要做乜啦咁樣啦。哇！我哋真係好開心，我哋話好嘢，犀牛仔啊，犀牛仔啊 ，Rhino， 咁跟住佢就話 OK 影相 ，take photo，take photo。咁跟住我哋就有其中一個團友嘅話咧，仲要扮好似 B B 咁四腳爬。爬咁樣咧，就同嗰只咁嘅 Rhino 仔影相，懶 friend 喎，喺度哈哈喺度笑。點不知説時遲那時快，喺冇幾遠嘅地方就見到哇，風塵仆仆，有好多係啦，冇錯。竟然原來有個犀牛媽媽就係喺遠處嗰度，就見住你哋呢一班咁嘅人類喺度搞緊我個 B B， 喺度欺凌緊我個 B B。 bully 個 B B 啊！ 冇錯，咁啊冇遠處嘅時候，你見到咧就沙塵滾滾，咁跟住咧嗰個街好緊張，就即刻同我哋講嘅就話。盯住盯住，跟住我哋就盯住啊！做咩事无端端要有盯住啊？即系 B B 啫嘛，有咩咁惊啊？仲影紧相，跟住佢就系话咧，即刻同我哋讲，佢就系话，叫我哋就系同我哋讲嘅就系话，叫我哋嘅就 up up up， 即系叫我哋上边上边上边。上邊我哋就系 up up where where， 跟住佢就 to the tree to the tree。跟住哇，好緊張！咁啊，見到就係真係喺嗰邊就花沙塵滾滾衝咗一隻好大隻嘅犀牛衝埋嚟我哋嗰度。 好大隻啊！犀牛可以好大。 咁你既然聽到佢咁樣講嘅就係話 up to the tree， 咁你梗係就係會，總之有啲乜嘢樹都好，有幾大棵都好啦。 馬老師個肚咁大點爬？ 喺嗰陣時候，你一定會發揮到你自己最犀利嘅嗰個求生嘅能力嘅。全部人嘅全部就第一時間就一跳就跳咗上去，就真係上咗去嗰個 樹 上邊。當然是不同的樹啦，咁咧就大家一攬住棵樹的時候嘅話咧，只犀牛媽媽就到啦，犀牛媽就對落，咁咧就到的時候我咧就撞落去。撞落去啲树啊，撞落啲地方嗰度， 其实佢都 一直头癫咗，你明唔明啊？佢 充 满攻击性，因为你搞佢个 B B 嘛。咁跟住咁啊，搞完一轮之后咧，总之就沙尘扑扑，你完全乜嘢都睇唔到，因为佢就喺度狂奔，狂跑。咁跟住你梗系唔敢落嚟咧，咁我就哇，我梗系咩哇鬼叫啦！ 如果你冇树，都唔知点树。 唔系咯， 佢有嘅，佢因为系森林嚟啊嘛。咁跟住先，我就哇，你喺度搞，点算啊？点算啊？咁样咁跟住，收尾就佢就同咗只 B B 嘅就走啦，系咁。跑咁跑跑跑跑，你見到佢跑到好遠嘅時候，跟住咧個個街仲有講嘅就 OK， 而家 safe 啦，可以落翻嚟咁樣，係啊，跟住落翻嚟嗰陣時候嘅話，嗰個德國人同佢講嘅就係 very good， 咁先係一個 trip， 咁先值回票噶。 我懷疑呢個德國人係個妹嚟嘅， 咁先值回票噶，係噶，即 係呢次真係我係咁大個女嚟講， 好親密接觸喎，好驚啊！ 你睇完鬼戲，你唔驚點值回票價啫？ 係啊，呢個時候，拍一拍心口就 very good。 I love this， I love this。 俾你个，咁你有冇俾貼士啊？ 梗冇啦。 但好彩咋，如果冇树或者你棵树唔够，佢嚟一撞冧咗你就 咪咯。 系啊， 棵树有啲都弊。 其实我觉得你带我哋去睇 Rhino 之前，你咪应该 suppose 讲俾我哋知，万一有啲咩事嘅，你记住擒上棵树度咧，系突然之间冲出嚟，佢先讲啦 up up up up where。 但系咪因为你哋好近嗰个 B B 咧？ 好近啊，直头系。 如果你离远睇咧，可能会冇事。 因为我哋真的不知道，但个 B B 又咧傻下傻下，咁你明白？ 去到梗系行近， 佢喺度行下行下咁样，跟住佢话 take photo take photo， 我哋咪 take photo 咯。 我哋都会，即系等于我喺澳洲，我哋都会行到好近啲袋鼠同佢一齐影相嘅。 好嘅树熊， 但系嗰啲系应该养噶嘛，系咪？我呢个真系好唔生性噶，全部都系野生噶，好惊咯嗰次。 但系我觉得你呢个经验系非常好，如果你咁 close 去接触一个野生动物， 你而家冇事就话好啫，系咪先？ 喂，嗱， 其实咧。我哋今日啊，Auton 系咪都录咗一段声带嘅？ 我哋个 producer 系咪？ 系啊， 是是 有啊，有声带啊， 系咪？ 系啊，佢又犀利啦！ 最难忘一次同动物相遇嘅经历，应该就系好多年前咧，喺以色列一个海湾嗰度浮潜啦。咁嗰个海湾咧就圈养咗九条嘅海豚嘅，咁佢哋就放养形式咁喺嗰度啦，自由自在咁样生活啦。咁我哋喺浮潜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三条海豚。纠缠埋一齐，跟住其中两条咧更加就露出咗佢哋嘅生殖器官啦，咁样，咁跟住佢哋又玩得好开心咁样，咁我哋咧浮潜完之后咧，个导赏员就同翻我哋讲啦，大家见到头先咧海豚咧有好多嘅唔同嘅行为啦，包括系觅食啦，即系可能见到佢哋捉鱼食啦，亦都包括咧就系。他哋三條一齊咧，就有一啲交配嘅行為嘅。咁佢提醒翻我哋咧，海豚係除咗人類之外，係會用非繁殖嘅目的去進行交配呢個行為，而且係會樂在其中嘅。咁係非常之難忘，因為咧嗰三條海豚，你知道海豚係好似永遠帶住微笑一樣噶嘛。咁我哋咧喺佢身邊遊過嗰時咧，嗰三條海豚咧就好似帶住微笑咁樣望住我哋，但係佢哋咧又自己。喺度落在其中 having fun 咁樣，所以真係好難忘，好難忘。主要係三條咯，唔係兩條咯。 三條海豚， 喂，馬老師啊，佢哋似你啊，少年輕狂喎。 係啊， 係啊，少年輕狂喎。 但係我冇試過三條鯨魚。系，我冇试过。 呢个就系头先 Auton 录俾我哋嘅，仲有我哋街坊街坊吓，咁其实咧佢哋都有啲唔同嘅经历嘅。你想听下边个先？不如听下小陈先啦， 好啊。 好，小陈咧，佢就系讲及关于 我系小陈啊，野生动物我梗系有接触过啦，好野生添啊。不过咧，都唔系话真系叫做超级野生，因为都喺动物园。话说小陈曾经去过澳洲啦，咁佢啲动物园里边咧，大家都知道嗰啲树熊咧。我曾經有一次，佢哋俾一隻樹熊，唔係成年人啊，樹熊嘅 B B 俾我諗，哇，好得意啊！咁同埋咧，都有一個回憶喺度嘅，因為佢嗰個爪咧，其實就算佢係 B B 都好利嘅，佢搲爛咗我件衫咯，但係冇人賠咯。即係我希望如果下次有啲遊客去嘅時候咧，即係俾人搲爛咗件衫，希望有關嘅佢哋嘅負責人咧有適當嘅賠償就會好啲嘅。我系小陈， 其实系噶，啲树熊个爪真系好尖噶， 系啊，嗰啲有抱过， 选 呢个系必定噶嘛，必定有得做噶嘛，俾你嘅就系抱住个树熊之后，跟住就影张相噶嘛， 冇错啦， 系啦，佢哋食嗰啲尤加利叶咧，永远都好似未瞓醒， 冇错， 系啊， 有几样嘢必备嘅，嗱，澳洲就呢个抱呢树熊啦，泰国咧就喂老虎仔饮奶，如果参加两团一定试过呢啲，嗱，咁我哋嘅同事咧，阿 Barbie 原来系一个咧。鹦鹉狂嚟噶，我都唔知啊！原来佢以前佢最高养好多只，佢十几只啊，定廿几只？ 几只鹦鹉？ 好长命喎，鹦鹉 放养啊，放养意思即系唔喺笼， 放发夹咁样， 成家屋喺度飞嚟飞去，咁犀利咧！听下先。 嗱，我自己本身咧就是一个宠物主人嚟噶啦，已经有养鹦鹉经验有廿几年咁多噶啦，咁所以就自然系一个鹦鹉嘅爱好者啦。咁啊，早十年左右咧，去到澳洲咧，发觉原来周街都系野生嘅鹦鹉，真系好正啦。咁于是乎咧，嗰阵时好记得咧，就喺酒店咧，就系食自助餐，食剩啲面包咧，就袋咗几块起身啦。啊，谁不知咧，即系原来佢哋咧闻到啲面包香咧，就会跟住你噶咯。跟住一个唔觉意咧，手拎咗块面包出嚟喺呢个郊野公园嗰度咧，有几十只鹦鹉咧，由头就企到去手啊、膊头啊，全部企满晒。哇！呢、這个经历真系好正啊！ 嗱，中意就正啦，中意就正。如果你唔中意啊，你惊噶嘛？雀仔企晒你个身， 系啊，啲爪啊 ，OK，OK， 我都有玩过。有时候有啲咪就系咁样嘅，就系嗰啲鹦鹉又好，或者系鹰。 佢咪就係俾你 啊，企喺手上 係啦，跟住佢會飛埋。 蛇都有 啊， 蛇咧就俾你圍一條頸咯，好大條嗰啲。好啦，另外咧，歐啊，歐到底佢最中意或者見過咩咧？ 見過野生動物咧，就喺加拿大啊嗰啲後院嗰度咧，有嗰啲佢係咪叫 raccoon 啊？嗰啲松鼠仔咧，趌出嚟咧，好得意啊！跟住咧，你拋啲地下啲松果俾佢咧，佢又喺度刨下刨下喺度食咧，好似睇緊嗰個咧主題樂園嗰個卡通片咁樣，都係一啲好珍貴嘅回憶嚟嘅。不過幾時有得飛啊 ？Raccoon 應該係碗熊啊， 碗熊啊， 可愛的碗熊啊。 松鼠係 squirrel， 好得意噶， 兩樣都好得意。 我好中意碗熊噶，同埋小 傻傻地咁樣，好可愛嘅， 得意噶。 係啦，咁呢啲都係頭先啲街坊嘅講出同動物嘅接觸， 好得意啊！ 咦，你未講你俾狗咬喎？ 唔使啦， 好多年前啦， 系咯， 冇啦， 嗰啲都唔系野生动物， 系啊， 除咗 都系野生嘅，因为佢 野生 狗、流浪狗嚟噶， 明白？好啦，时间仲有三分钟到中十二点钟，翻嚟咧，我哋就会有马老师 忽然漂流教室，今日漂去边？ 今日犀利咯，今日个题目就系 没有 有 唔记得咗。 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偕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八十岁给你入住做甜品。无情是我再和你如何美满恩爱，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前曾投资生命和内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要转身只好转身，道别还未算残忍，很努力也总要别离变残忍。 快乐中午十二点钟，听紧容祖儿呢首叫做《不配》啊，24度气温，相对湿度56%。今日天晴干燥，今晚显著转凉，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听完十二点钟嘅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翻嚟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咧。首先有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啦，不过唔知讲啲咩咧，自己都唔记得咗啦吓。咁同埋一阵间仲有片段人间。 招聘广告仲列明，需要全面同准确掌握宪法、基本法同香港国安法，以及充分理解國家的發展。如果有著名內地或者海外院校的工作或教育經驗者更佳。有關職位薪酬是首長級薪級表第六點，月薪265,000多元至273,000元。政府期望明年上半年委任合適的人選擔任院長。公務員學院下個月成立，院长人选到任之前，院长一职会由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暂时兼任。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 华南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尼亚图集结在亚蒲岛以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今晚显著转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和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朝早持续清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88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74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8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4.8跌7.6，美团236.4跌8.6，阿里巴巴126.5跌3.5。恒生中国企业85.24跌1.02，盈富基金23.74跌4毫，港交所431.2跌13.8，仙摩尔国际46.65跌2.95，京东集团337.2跌13.4，比亚迪股份306.6系升4.4，东岳集团15.48跌1.0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英镑10.391，瑞士法郎8.456，澳元5.574，加元6.126，新西兰元5.328，欧元8.8142。每百日元对港元6.8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4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6点，升192点。港金报1665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87美元，卖出178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喺九龙区由于路面有障碍物，九龙湾嘅宏照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 Mega Box 对出，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龙尾排到去上月道。再重复多次啦，就系九龙湾嘅宏照道去翻油塘方向啦，近住 Mega Box 对出，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上月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啦，咁而家启福道转翻去常怡道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另外大角咀嘅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挤塞，车龙排到奥海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马鞍山路欣安邨方向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呢个世界真系好现实噶。 Hello， 我系阿 Jack 啊，黄小姐，麻烦你呢边啦。 后生仔，你新嚟噶？你做咗几耐啊？ 我嚟咗两个月。 Stephen 啊，你帮我找个第二个帮我洗头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Anson 边饰演嘅何建强，佢发型师之路嘅结局会系点？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向梦想展翅。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之唔知讲乜好， 题目都唔记得， 听住啦，呜呜，没有翅膀的小鸟为什么会飞？以前咧就系、是、没有翅膀的烟灰缸， 系、啊、 今次咧就系、是、没有翅膀的小鸟， 嗯， 呜，为什么会飞？咁咪飞紧啊嘛， 系， 其实话说咧几年前啦，咁东莞有个系别墅嘅项目，都几贵下嘅，系、响后街讲紧千几万嘅啲别墅嚟嘅，成栋。咁另外咧，嗰時喺香港咧，有啲朋友就係搞嗰啲私人銀行。咁、 哦、 咧，因為兩邊都想吸對方嘅客、 嗯， 因為嗰陣時個樓房地產亦都想吸香港啲人上去佢嗰度買別墅。咁、 嗯、 上面香港呢、這個私人銀行咧，又想吸引內地嗰啲有質素嗰啲老闆落去香港嗰度、 嗯， 即係搞啲投資啦，等等等等。 嗯、 因為香港嗰啲唔可以上去大陸宣傳，唔、可以開單啊、簽單，總之就係咁樣樣。咁啊，於是撮合咗一個就係兩對香港人，四個香港人就上去佢東莞嗰度同。 點解叫兩對嘅？因為一男 四個香港人，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一女 pair 係啊，因為佢哋係 咩身份啊？夫妻 係啊，四十零歲嗰啲，總之佢哋起碼個喺佢嘅私人銀行存款有千萬存款，咁、就免費接待。 好多年前、啊， 兩三年前， 兩三年前， 好小事嚟嘅，一千幾百萬。 係啊，我就係一千萬，其實而家、 起標啊，即係你起碼有咁先接待，你都幾千萬，我梗係唔知啦。咁、就免费上去东莞玩三日，咁、玩咩呢？就係话第一日就先係下午上去啦，星期五下午嚟嘅，就方便嗰啲人唔可以冇咁忙啦、上到去呢就先傍晚即係 settle 咗住酒店呢，跟住食农家菜，跟住夜晚呢就去练脚，然后第二日呢一早晨早去打 golf， 18个洞打比赛，同接待返东莞嗰度，亦都系有四个人，大家四对四，即系分两队去打比赛。 最终嘅目的系咪想佢哋买楼啊？ 啊，当然啦，即系介绍下呢个盘又点点点啊！因为个别墅咧就喺个高尔夫球场里边嘅，咁而家好少有呢啲咁嘅别墅啦，即系大陆都限制，同埋好少有。 咁咪好靓咯，嗬！即系佢有一个好大个嘅平地啦，系啊， 草地。因为佢系标准墙，佢系27个洞嘅。咁、我哋因为即系。就翻啲時間咧，就打18個洞，嚇、就係、是、咁樣嘅，即係嗰啲高球，我唔知道你知唔知 道？我唔係好熟。 就總之係打18個洞咧、就為之完成個比賽啦、然後夜晚又大家傾偈。 咁會唔會可以打好耐㗎？如果一路都唔入？ 会唔会噶？ 梗系会啦， 都会噶。 一打个波唔知飞咗 去 边 啊？ 系 啊， 系啊，系啊。 即 系你当 你都好耐 嘅，如果正常嘅，你当系六点钟开波啦，打到十一点零啦。 如果夜晚啊？ 朝 早， 朝早，晨早，晨早， 因為好熱㗎，晏晝 都好舒服嘅。即係你諗下嗰啲草皮行下咁樣，有然後有個球童喺後邊啊，你會覺得好。 你係咪嗰個球童啊？就係 冇錯。 不過你係咪擔任嗰個何童嘅細佬球童？係 啊， 係 啊。 所有童都係我飾演。 係啊，因為球童傳染啊。 哇！你都有讀書啊？你有進步啦，有進步，有進步。 費事拎出嚟見你啫。係 啊，我知我知。 嚇親你啊！收埋啲嘢。係係，繼續。 咁開始嘅時候咧，就香港銀行私人銀行。 嗯、 女仔会同我一起上去嘅，因为又带住 你 哋 身份 系 咩？ 系、啊、 我 系 身份系乜嘢？ 突然出嚟， 我系涉及呢、這个呢、這个别墅同埋呢一个私人银行， 即系你介绍佢， 将佢拉入，佢哋唔识 啊 嘛，佢哋大家都唔识啊嘛。即系我就搞嗰个活动，我就同别墅嗰边讲，嗱，我同呢间银行倾，带啲客上嚟。 咁你就同即系系啦，如是者亦都同银行倾， 你呢 个就系中介。 银媒啊，银行啊，银啊，系啊，我唔讲正啲个音啊，银媒啊呢个， 系银媒几好啊，咁啊 OK 啦，咁佢因为佢嗰啲咩客我唔识噶嘛，即系总之个女仔，香港个女仔带啲客上去，咁佢就两夫妇嚟嘅，都系四廿零五啊岁，咁嗰啲又 应该符合头先个条件 啦， 系 啦系啦， 有个千万， 冇错啦，存款喺， 而家讲到雀仔个 point 咩？ 未啊，未噶，未噶，系啊，应该三点钟都未讲到啦，你有啦。 两点九， 两点九到应该完啦。 两点九到， 继续。 咁啊，一早唔系星期五下昼，咁就去接佢哋，有架车，有啊呢七人车。 你头先讲咗啦， 讲咗 啦，讲咗系啊。 你第一日食农家菜嘛， 系啦，跟住捻脚。 一上车，个女仔就。咦，我见佢面有蓝色，到底咩事呢？ 第几日而家讲紧？ 啱啱上车嗰日。 点解头先咪讲咗第一日？ 我简介，我简介嗰个行程。 即系而家回答回答， 我简介呢几日系做咩嘢？ 我接 唔 到 我简介呢几日会做咩啦？一嚟到，我问个女仔咩事啊？ 系 佢话咧，原本个陈生个陈太咧，呢个咧。就應該唔係嗰個陳太， 點解嘅？哦，即係陳生冇帶證人， 陳生 冇帶證人， 係啦。咁我 你理得人啫， 咪咯。咁阿陳生有錢， 陳生啱就得咯。佢而家兩個都唔啱， 咪最緊要個金主 係 啦， 係啦。咁嗰個 理得佢，或者陳太帶個唔係陳生都冇所謂 啦。即係咁講啦，佢係唔啱嘅，佢呢個行為係唔啱。 係 不過你都冇 position 去 judge 佢，或者 係啊。 喂，你唔帶證人 啫嘛， 你冇知。 系啊， 佢系唔啱嘅，即系我哋要咁样讲先啊嘛，佢系唔啱嘅， 哦， 梗应该带老婆啦，系咪先？ 梗系啦，尤其是系买啲咁贵嘅别墅， 系 嘛？ 但系分分钟你唔带陈太一轮，买得仲多货， 哦，咁我就唔知咯，系嘛？ 所谓金谷， 咁就要听你娓娓道来啦。 果然今日文质彬彬， 你娓娓道来咪娓娓道来啦，你做乜举只手啫？ 唔系我会敬佩你啊嘛！ 系啊，犀利啊，犀利！ 继续啊！ 咁我就话喂，有冇咩先？即系你如果 有冇咩啊？ 即系有冇唔妥啊？呢个 系咪唔俾噶？即 系 你呢个村其实基本上要买嘅就 系 一定要夫妇嘅咁样嗰啲 系啦。总之你妥唔妥先？ 但 系 想 问 佢 系点？ 佢见过陈太啦咩？佢点 知 呢个唔 啦？佢知 佢啲客嚟噶嘛？ 佢啲客嚟噶嘛？ 可能喺香港成日都揾佢帮佢搞。 如果我系嗰个陈生咧，我就会第一时间同佢打咗一单声先。喂，当日咧就我有个朋友嘅，你唔需要咁紧张咁样。 使咩同佢单声啫？ 唔使单声，佢中意。 系啊，我觉得唔用单声啊。 根本上你唔使有咩反应咯，你使乜咁 睇？ 系 个 女仔， 个 女仔点解要有反应啫？ 我唔知，如果我系嗰个女仔，我都唔会有反应。 你梗系唔会 啦。系 啦， 当唔知唔算。 系啊，你见唔少啦呢啲，你自己都系咁。 系啊，嗱呢个好型。 系咪咁讲啊？系咪啊，大佬？ 李小姐，你唔好俾我见到。 我唔会俾你见到噶。放心，我呢啲咁嘅好小心嘅，我俾你捉到我就唔系李小姐啦。 我就捉你，咁嗱，咁咪上去咯，系咪？咁啊，第一日好正常啦。咁但系我已经都觉得个别墅嗰个负责人都同我讲，佢话喂，系咪嗰两 pair 人啊？咁跟住佢自己，因为嗰个都系香港人嚟嘅，佢话嗰个陈太好似 怪怪地， 好似好 young 好。 即唔似係陳太啦， 小姐，唔似陳太啦。 咁我就同佢講啊，陳生係金主，總之嗰啲嘢你唔好理咪得咯。因為佢都係想知啫，費事有啲咩， 我即係得罪咗講啲咩，叫陳太咁啊，佢唔係陳太，係佢叫做 Rebecca 咁樣，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啊，類似啦。總之啊，大家醒目啦，因為大家香港人知啦，咁你。你帶邊個上去唔關我事係咪先？ 唔係咁，我諗佢都真係要問清楚嘅、 啊啊。 如果你真係你叫佢就陳生陳太咁樣，佢唔係陳太嘅話，咁嗰個女仔會尷尬。 尷尬 啊！陳生都尷尬啊嘛，啱嘅，佢應該要知 道。咁啊，預示者第一日去 到啦。我幫佢呢下。 你幫佢啊！ 我幫佢。係、 哦 okay、 啊，呢啲真係醒目嘅人啊。 老幹部啊！ 係 啊, 啊，真係㗎。係、啊。可能你一下佢唔開心嘅話，佢走。我唔系， 真系呢、 這 个系会嘅，有啲人真系会嘅、啊，或者即系你邀中嗰个女仔一啲嘢咧，咁、佢就可能又炒我啦。 Honey 啊，佢闹我啊，咁样系， 唔系啊，我真陈咩太啫， 系啊， 你讲我唔想咩？ 我哋走啫， 咁嗰啲咯，系嘛？ 咁啊，第一晚去食呢个农家菜咧，咁东莞嗰四个人都会出嚟嘅。即係大家傾下偈， 接待單位 係啦，即係大家認識一下咯。因為聽日打比賽啊嘛，因為比賽咧係有獎品嘅，就有啲 clubhouse 送一啲，總之號稱幾萬蚊嘅嘢啦，包括有一個打 golf 嘅 會籍， 但你要買咗呢度喺度 臨時會籍， 梗係咁噶啦。 你送啲會籍俾佢， 仲要每個月要交咗會費喎。 係啊， 個會費可能幾廿萬一個月。 係啊，總之你表面睇好似好正咁啦。 冇啊，佢唔會啊，係啊，唔會傻錯你 嘅。係咁，但係因為嗰四個人咧就係嗰度嘅業主嚟嘅，即係東莞嗰四個人就係當地已經係個別墅區嘅業主嚟噶啦。咁啊夜晚食飯啦，跟住夜晚食完饭之后，我哋唔系话安排捻脚嘅，咁捻脚好正常啫，系咪？咁你唔去捻咯。咁但系咧，因为东莞咧有本来系都系四个人嘅，都系两 pair 嘅，但系咧有一 pair 咧就两个姊妹嚟嘅，两个女仔嚟嘅，即系啲闺蜜嚟嘅。咁闺蜜冇乜所谓啊，咁人哋中意，人哋有钱。分分鐘可以落香港投資啫，咁大家可以去 social 一下，你又同我啲客傾下偈，我又同你啲客傾下偈咁樣樣啦。夜晚食完飯啦，食完農家菜，好味啊，好味啊，即係去食嗰啲雞啊、魚啊咁樣樣。 農家菜咧，總之 係啦。咁啊，夜晚去攣腳咯喎，攣腳咁啊 ，suppose 係咪應該去四個獨立房？係咪？即係 陳生同阿陳太要一間房。 系啦、 哦， 即系捻脚啊！咁你有啲 privacy 咁啊，你好过成 捻脚啫， 成排人咁坐。 除非你嗰只脚好 private 啦，正常嗰啲 天残脚咯，捻脚嗰啲好大只嘅。 我又唔觉得捻脚好 private， 大佬 我都觉得好唔 private。 你嗰只脚唔捻得出嚟俾人睇嘅咩？ 唔需要一间房啊！ 你捻第二只脚我就唔知道，捻、 啊、 正常嘅脚咧系唔需要 private。 咁有啲 天残脚就天残。 阿陈先，阿马先同我，喂，我只脚好 private 嘅、 啊， 我老婆都未见我只脚嘅。你梗系比较火噶 啦，系啊，我都系咁话。 我突然间奇怪，脚都好 private。 冇错，连 咁你海滩，你咪乜嘢包住只脚先落水？ 系啊，吓、 咁，因为都要就啲客，同埋系有啲贵宾房嘅、即系接待嗰、那个连脚嗰度，都有啲、有啲咩嘅。咁啊， 有啲咩？有啲乜嘢？ 嗱，同埋咧 ，privacy 你 系啦，成程咧，大家 suppose 都唔使俾钱噶啦， 吓， 个个都唔使，八个人都唔使。咁跟住去连脚啦。 头先佢个 title 咪叫雀仔嘅， 系啊， 唔到佢捻脚捻捻下变咗雀仔出嚟， 系小鸟系打 golf 嘅一个 term 嚟嘅， 哦， 啊、但系标准杆低一杆就叫做小鸟，啊、就系、是、好多人想捉嗰只小鸟， 一杆就打到 低一杆， 咁犀利， 譬如话呢个洞打四杆嘅、啊，你打三杆入洞咧 就叫小 鸟啦， 小两杆咧就叫做老鹰，捉咗个老鹰，咁啊好开心嘅，有好多人即系啲有钱佬就中意喺呢啲咁嘅比拼一下嘅、大家斗小杆数啊咁样。去到 咧，未講到噶啦，因為仲未 練緊腳啦， 仲未開始比賽啊嘛。 練緊腳嘅時候走啦，跟住有個人追出嚟問其中東莞嗰、那個，你好似仲有啲錢未俾喎？全部都要俾曬錢，唔使錢噶啦，點解你要俾錢嘅咧？咁啊，我同嗰、那個 額外嘅服務啊， 係啊，望下唔係你望下我望下，咁啊當唔知啊走啦咁樣樣。跟住咧，嗰兩公婆已經開始嗌交啦。即係東莞嗰兩公婆。 點解攣腳攣到嗌交啊？ 因為我俾啲錢啊嘛， 因為 附加費啊嘛。 你上次點解會有附加費？ 係啦，咁啊已經嗌交啦，咁啊大家都覺得， 不如快啲走，快啲翻去啦，費事煩你影響聽日。因為聽朝咧六點鐘開波，即係話假設你要五點鐘起身，咁五點鐘起身啦，咁又打都係打18个洞，係有排打嘅。咁聽朝一開始天蒙光咧，大家食個早餐啊，一早食個早餐就出去啦。點知我哋見到嗰個陳生嗰個咧，佢著條短裙仔喎。 陈生带嚟嗰个 系啊， 系着条，我以为陈生着条短裙仔，唔怪得知佢要有个房啦， 唔怪得咁 private 啦， 系要好 private， 唔怪得咁 private， 因为只脚真系好少俾人见到，但着短裙冇问题。 原来系陈太，嗰个细陈太， 咁我即系嗰个香港女仔已经话佢啦，喂，你打 golf 唔系咁着，因为大家有个 dress code 喺度啊嘛， 唔可以噶，系 啊，你总之你鞋。褲男女都要嘅，你要戴帽都有嘅，仲有你唔可以戴電話嘅。佢原來已經朝頭早為咗呢樣嘢喺度同嗰個女仔喺度有啲言語嘅衝突。 佢係都要著條短褲短裙。 係啊，即係佢又唔想刪電話喎。咁喂，你打波你梗係要刪電話啦，你唔可以咁樣樣噶嘛。 好任性啊，呢個係啊， 係啊， 任性啊，嗬。 好講理啊。 任性小陳太，繼續啊。 好，佢好中招好麻煩啦。咁啊，跟住勉強地，因為嗰度有啲 counter 喺度嘅，就方便啲人咧，你冇衫咧就可以買嗰啲衫嘅。但佢買咗佢又 佢可以繼續著短裙仔，但著埋條褲喺裡面得唔得啊？打底褲在裡面， 不得，總之你一定要買，跟住他買了他又不高興，因為為什麼呢？他原本想買的那些是有個人騎著隻馬的名牌子的， 但沒 有，他買了但那隻馬是另外騎在那 裡， 即是不是那隻馬來的， 是啦， 總之不是真正的名牌， 是啦，但是又收緊名牌的錢，那你抵得要死而已，是不 是？他叫 Polar， 是吧？多別 佢B字頭啊，本來係佢叫依家變咗叫 binary 啦，總之係啦，咁佢已經唔高興啦。跟住佢打波咧，原來佢真係唔識打，即係當你唔識打，你落場打比賽咧係好冇人。 喂，擺到明係唔識打啦，著條短裙仔嚟，佢為咗乜嘢先得㗎？ 唔 係 係 咯， 即係嗰個陳生就變咗真係好，佢自己我哋都覺得佢覺得自己好尷尬。你明唔明啊？佢直情真系想， 佢覺得自己好尷尬啊！你帶呢個女仔嚟， 佢、 我都預咗佢唔係嚟打波噶啦。 但佢可能係冇真係預咗佢咁港女啊！佢冇預佢咁港女啊！結果人哋啊打到好好啦，人哋而家打到冇雷公咁遠啦，小鳥又捉到。 哦，即係陳生好好勝，佢就諗住就算要係嘅話，都應該要佢要贏啊！ 佢 乜都要贏曬。 點知嗰個女仔喺嗰度？咦？點打嘅啫？咁樣佢細個就好嬲，好嬲，好嬲。 真係唔識做啊！ 結果佢晏晝已經走啦。咁咧，我變咗兩邊都交代唔到。 係啊， 係啊，佢自己 翻嚟帶埋嗰個女仔走啊。 咁你個小鳥咧？ 嗰、那個小鳥，嗰、那個人哋捉咗啦，人哋兩批要捉咗啦，結果咧，我就要解釋，即係點解呢個人要走啦？當然啦，佢自己自費走啦。咁、但係你變咗，我真係要教育。喂，到底你次次都係，如果次次都我同阿 Sarah 揸住去呃人哋嘅事，都話喂亞洲我哋嗌交，然後走咯，唔得噶嘛，係咪？ 有冇呢個可能性咧？ 有， 即係你嗌交，你有急事，你唔舒服，你梗係可以啦。咁、但是 即 係 招待， 但 係 夜晚仲有嘢嘅，即係其實連你個別墅都未睇啊， 未睇 都未入獄，所有嘢 最關鍵你要去參觀人哋個別墅，行個圈，睇人哋個 clubhouse。 佢交唔出功課，佢其實一點都應該睇埋先啊嘛，買唔買人哋？即係內裏唔合，不過即係冇理由咁樣 嘅。但係你嗰個小姐要喺度扭下咯，你諗下咁啊，好尷尬咯。 阿小強，講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啲咩咧？ 呢個故事 即係通常啲故仔有個教訓。 係啊，梗係啦。 小朋友啊，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唔好貪心，即係類似嗰啲咁。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咩？ 呢個故事犀利啦！大家記住，你要想捉小鳥咧，唔該你真係要揾一隻好嘅小鳥，同埋學識點樣捉。同埋咧，你好似呢啲咁嘅女仔咧，如果你帶上去見人咧，我覺得好醜怪嘅。 呢啲咁嘅女仔，即係邊啲女仔咧？ 咪就著短裙打高爾夫球嘅女仔。 唔係，我覺得反為唔係，即係唔關佢識唔識打事，係佢人嘅脾氣啊、修養啊。係 啊，係啊，同埋因為人哋真係遇咗嗰個香港女仔都交代唔到啊，佢交代唔到我，交代唔到東莞嗰個朋友啊。因為你真係陳生陳太啊嘛，而家你唔知揾到個咩小姐翻嚟，咁你真係一鑊粥。因为我哋下次仲有咧，就系话 別墅咧會安排四個人落香港去呢個私人銀行嗰度參觀， 哦、 包括去馬會食飯啦，亦都去做一次體檢啦，驗 DNA 咁樣。 使唔使咁嘢 ？DNA 都唔關事。 唔係啊，去香 港送好多呢啲咁嘅嘢俾你。 國內好多人中意落香港驗身嘅，咁驗 DNA 咧其實係驗兩樣嘢，第一就係癌生患癌嘅機會有冇呢個患癌嘅機會，另外一個 DNA 咧就係驗小朋友驗 DNA， 睇下佢自己左腦發達啦，定右腦發達，係、啊，你有冇驗過 啊？冇啊。我冇做呢啲嘢， 系你冇要 free 一个俾我哋，咁多人嗬， 系啦 free 个俾我好唔好 ？free 一个我哋啦，系啊， 我想验两个人， 我验小佬，佢验大佬，我哋 share 一个嘛，冇话佢咁破费啊。 我驗上身，你驗下身好唔好？你應該擔心我估， 咁一定好健康啊！大家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话，奥密克戎变种变异病毒株的影响仍然尚待观察，包括会不会取代 Delta 成为主流，传染性会不会更高，对疫苗的影响等。相信一至兩個星期之後會有更清晰的數據。孔凡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時香港外防輸入的措施已經足夠和嚴謹，唯一的不足之處是本港的疫苗接種率未夠高。他認為應該盡快推出疫苗氣泡，只是讓已經接種疫苗的人士進入食肆、戲院等公共場所，有關政策可以保護未接種疫苗人士。如果接种率超过九成，到时可以与内地以及海外地区通关。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本港外防输入的政策已经做得不错，但是仍然需要微调，包括怎样避免检疫酒店内的交叉传播，以及避免怎样走漏涉及豁免人士的个案。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应该针对豁免人士，尤其是机组人员加强措施，建议机组人员应该接种两剂甚至第三剂疫苗，以及采取闭环式管理。他又估计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株发展比 Delta 更加快，有机会取代 Delta 成为主要病毒株。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刘光源在一个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论坛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有祖国的强大支持，既是大湾区的中心点，亦都是区内重要国际城市。他说，香港国安法制定之后，加上完善选举制度，香港由乱转治。十四五规划亦都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正是北京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以视像方式致辞的时候说，去年中国与东盟十国、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过去两年在新冠疫情之下，香港与大湾区城市的接触受到严重阻碍，不知道实际有多少影响。如果本港能够与内地局部通关，香港应该推出全球大型宣传，通知有关协定下的合作伙伴可以借本港与大湾区城市推展经贸合作。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芬据报后日访华，预料会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事宜以及供应链的问题交换意见。韩联社报道，徐芬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邀请访问中国，将会是继杨洁篪去年八月访韩之后，两人事隔一年三个几月重逢。报道说，两国2019年开始争取习近平访韩，但是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有关事宜一直被推延。

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哪样更加重要？英国这个例子就说明西方标准，维护国家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 声音演绎黄天怡私分，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12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寂寞的男人。 老婆，老婆，瞓咗啦。老婆啊， 冇搞啦，攰啊。 我赶咗翻嚟啦，你唔好嬲啦，老婆。 得啦，交声我。 唉，好啦，咁你瞓。我叫 Alex， 是一间投资银行的理财顾问。老婆 Heidi 是一间广告公司的 sales， 搞 event 的时候就特别忙，特别是年尾。有时整个礼拜都见不到她。见到她就睡觉睡觉再睡觉。尤其星期日简直全日都在睡觉。她因为搏杀时期是这样的。又到我哋公园楼咧，三个小朋友过我哋理想嘅生活。对于佢嘅想法，相信好多人都系咁谂噶。我哋两公婆加埋嘅收入，都系俾我哋一啲都几多人羡慕嘅中产生活。以前未有疫情可以飞嘅时候咧，年年都去日本啊、欧洲啊咁，住一啲都几高级嘅私人屋苑，揸靓车、着名牌。实在不可以抱怨的，这些生活说出来都会被朋友说我不满足。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ando, como y do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咁耐都唔揾人啦，喂，仲有我呢个朋友咩？ 而家咪揾你咯，有咩啊？你同 Whisky on Rock， 喂 ，Whisky on Rock， 我都有一份啦，唔该。 做咩啊？同阿 Heidi 嗌交啊？ 你个口有冇好嘢讲嘅啫？我都唔知几好。 系咩？咁夜仲 call 出嚟饮酒，就一定有啲嘢啦。嗱，喂，讲出嚟听下啦，一场老友，睇下帮唔帮到你。 都话冇嘢咯，翻到屋企。佢瞓咗嘛，叫我唔好搞醒佢。我瞓唔到嘛，闷闷地咪出嚟饮杯嘢咯。 哦，喂，你几耐冇咩啊？ 咩咩啊？你讲咩？几耐冇咩啊？ 你知道我讲咩噶？喂，我都唔明你嘅 ，Alex 哥，你英俊潇洒，英明才俊，咁早嘅封盘咧，实在真系有啲嘥。Heidi 唔系唔好啊，不过。事业心太重啦，硬邦邦咁，好难顶。 咁又唔系佢 push 我嘅。其实如果唔系佢，我都冇咁好环境。每样嘢嘅代价嘅，有时佢都为我好啫。 OK， 好，我问你，你同 Heidi 结婚嘅时候，你谂住过啲乜嘢嘅日子噶？ 我想每晚放工翻屋企可以同老婆食饭，倾下公司发生咩事。星期日咧放假 shopping， 亦或者行下山。夜晚开支红酒，一路射一路缩埋喺梳化，又睇去睇下恐怖片，就系咁简单。 OK， 咁而家咧？ 而家咪陪你咯，饮紧酒咯。 咁咪系咯 ，Alex 啊，你依家过紧嘅系 Harry 想过嘅人生啊，唔系你嘅。嗱，系朋友先讲啊，及时行乐啊。上个月之嘛，我有个 friend 啊 ，KY 啊，好地地突然间心脏病发，就咁啊走咗啦。节衣缩食咧，啱啱供完层楼就出事。你话系咪好唏嘘啊？ 我年年都有 body check， 身体 OK 噶。 唉，呢啲嘢话唔埋噶，千祈唔好委屈自己。嗱，最紧要开心，实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啦。 唉，唔好讲呢啲。 好 ，cheers 咧。所谓好朋友，唉，不过系酒肉朋友啫。饮大两杯之后咧，阿 Simon 好快露出佢嘅本性。呢啲叫咩性啊？就系有异性冇人性。借住有少少嘅酒意，周围搭讪同啲女仔倾偈，又猜妹啊，又识钟啊，咁样玩到唔知几开心。一分钟之前都系唔识嘅陌生人，哇，嘘嘘声啫，又揽头又揽颈，仲锡埋添。我喺一边睇到。都唔知讲啲咩好啦，都不得不佩服佢嘅，生得其貌不扬，老实啲讲啊，仲有啲骑呢添，但偏偏把口咧就好识讲嘢，氹到女仔好开心，真心拍多几多个我唔知，但佢嘅女朋友大大话话，我见到换嘅都十几个，可能呢啲就系佢口中所谓嘅及时行乐啩。呢啲地方真系唔好啱我，甚至觉得有啲格格不入。喺咁嘅情况之下，我觉得更加寂寞。寂寞又清醒嘅男人就更加落寞。趁自己未醉，我宁愿一个人去静下。我揸住架跑车，开咗个缝，任由啲风一路吹一路吹，吹乱晒啲头发。望住马路两边嘅街灯，突然谂翻起Simon讲嘅说话： 你依家过紧嘅系 Heidi 想要嘅人生啊，唔系你嘅，千祈唔好委屈自己，最紧要开心。 佢都讲呢啲道理嘅，我乜嘢都照晒我老婆意思做。我构想紧嘅系理想人生，就好似两旁街灯一样，晚晚为咗呢个黑夜照亮，天光就自动熄灭。尽忠职守得到乜嘢？就系忽略。有冇人会为多谢街灯为佢哋照亮翻屋企嘅路？有几多人会关心街灯寂寞嘅存在？而我为咗自己嘅职责，存在就系成全人哋。委屈我自己。我不想回家，我不知道可以去哪。我将车停在海边，去了一间便利店买一杯咖啡，坐在我开红车里面。原来这样才更加适合我。好舒服啊！ 喂，你同我讲嘢啊？ 你听到我讲嘢啊？唔好意思啊，系、咪打搅到你啊？ 点解你讲嘢咁奇怪嘅？咩打搅到你啫？系人都可以嚟海边度散心噶啦，特别系有心事嘅时候。 我唔阻你啊，你慢慢。 真系想揾个人倾下偈都咁难。我讲嘢系咪好倔啊？ 我唔知啊。 你自己一个人？ 你有冇见到我车里边有其他人？ 可唔可以陪我倾下偈啊？ 好。 你点解会三更半夜揸住个咁靓嘅跑车嚟海边嘅？ 咁你点解又咁夜一个女仔嚟海边？唔惊危险？ 我觉得人多嘅地方咪仲危险。 眼前呢个女仔好难目测到佢真实年龄，佢着住一件跌薄嘅大冷衫，一条半截裙，穿一对短裤，化嘅妆系有啲浓嘅，不过已经甩咗一大半，眼角嘅金粉仍然闪亮。佢去过边？ Christmas party 咯。 Party 唔系应该好开心嘅咩？ 啊，我应该讲系一个好闷嘅 Christmas party， 即系公司开嗰种咧，规定要买份$100嘅礼物交换，我今年又抽到只杯啊！仲有啊！啲男同事会借啲椅饮大两杯就抽啲女同事水嘅咧，无聊。 咁第一年一次啫，咁你参加咪等啲同事关系融合啲唔好咩？ 乱搞办公室嘅恋情好咩？我唔系好 buy 呢家嘢喎。 冇乜所谓啦，唔影响做嘢咪得。 睇你个样似系老板级嘅人啦。喂，你咁开通嘅？你间公司请唔请人啊？我想过档喎。 有样睇嘅咩？我似开老板，细路女冇知少少扮代表，你咁样好危险啊！ 我 唔上当都唔知啊！ 好命嘅，我做咗人哋老婆啦，生埋仔添啦。 咁点解唔结婚？ 咁易咩？而家要揾个啱嘅同你结婚嘅，好难噶。好似你呢啲咁嘅笋盘，应该冇晒咯，系咪？ 啊，呢、這个世界真系讽刺啊！未结婚嘅就心急想结婚，结咗婚呢又觉得一个人单身几好啊，系嘛？ 喂，听你咁样讲嘅话，好似讲到好无奈咁。嗱，如果你唔介意讲嘅话，我愿意听咋。你睇下，呢一度仲有半支威士忌，头先我喺 party 嗰度偷嘅。 哇！ 嗱咁啊，我哋可以一边饮一边倾啊，好嘛？ 嗯，好啊，上我嘅车坐。 OK， 喂，我咁大个女啊，都未坐过咁靓嘅开篷跑车噶。哇！今晚我真系好 lucky 啊。 讲呢啲。 Thank you。系咧，你叫咩名啊 ？Simon 啊，你咧？ 我叫 Dora。 好奇怪，当我唔再 Alex 嘅时候，变咗叫 Simon 嘅人嘅时候，我要好肆无忌惮咁讲自己嘅故事，讲下一个自称为 Simon 嘅男人同佢太太嘅故事。 你结咗婚几多年啊？ 四年啦。 有冇小朋友啊？ 佢话想做多几年嘢，迟啲先算。 哦，我明啦，所以咧，佢就唔俾你掂佢，一时又话头痛，一阵间又话好攰，好冇情趣。我估中咧，所以今晚咧就揸架车周围去游车河，顺便睇下有冇着落。 喂喂喂，我唔系啲咁嘅人啊！ 好多时最唔了解嗰个系你自己。 在我车上面这个叫 Dora 的女仔很主动。今晚不知道是因为受到 Heidi 的拒绝， Simon 的怂恿，酒精的驱使，寂寞的关系。我真的很想感受一下一个女人身体带给我的温暖。这一刻我不是 Alex， 我是 Simon， 一个要及时行乐的人，我要享受这一刻不道德的浪漫。 这个自称是 Simon 的男人非常被动。今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个无聊到极的公司的 Christmas party， 班男同事手多多，在酒精的驱使，还是寂寞的关系？